Twitter 自從被馬斯克收購以來，恢復很多之前被限制運作的帳戶，包括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等。馬斯克在 Twitter 發起進行的民調顯示，超過 72% 受訪者支持全面赦免平台上被暫停的帳戶，前提是有關用戶沒有違法或不涉及令人困擾的垃圾郵件。馬斯克曾經在上個月表示 ，Twitter 將組建一個具廣泛不同觀點的內容審查委員會，委員會開會前不會作出任何涉及帳戶內容的重大決定，亦都不會恢復被禁帳戶。報道說，馬斯克入主 Twitter 的頭幾個星期，先後作出裁員等重大政策轉變，公司忙於應對因此招致的混亂。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有雨的天气，同时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显著转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20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24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3点，跌3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2蚊，跌8.6；盈富基金17.62，跌0.6；碧桂园2.87，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60.06，跌0.54；美团134.5，跌4.4；阿里巴巴74.55，跌1.85；南方恒生科技3.47仙二，跌咗6.6；碧桂园服务17.08，跌咗3.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1，英镑9.454，瑞士法郎8.275，澳元5.285，加元5.856，新西兰元4.889，欧元8.132，每百日元对港元5.6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340点，跌咗42点。港金报16320蚊。比上日收市跌了2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1756美元，卖出1757.2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裕民坊啊。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泳池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裕民坊。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龙窝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都系车多。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龙窝村有交通意外，一带就车多。城门隧道出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咧就接近美松苑嘅。重复多次啦。城门隧道出荃湾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龙尾就接近美松苑。咁较早前伟业街去翻九龙湾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仍然影响到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落翻伟业街嘅支路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泳池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噶，排到去裕民坊就係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观塘泳池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咧就喺裕民坊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香港单车馆；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咁都系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车龙咧都系接近美松苑嘅，就系城门隧道出荃湾啦，喺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仲系车多，龙尾就喺美松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是大人定细路过马路的时候，应该要睇清楚路面四周交通情况，记得专心留心勿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李志刚啊，你星期一至五朝头早有咩做啊？ 梗系要做 gym 啦，要 keep 住我 body 啊！如果唔系点咁劲啊？ 咁夜晚啦， 夜晚当然亦都系做运动啦，日日夜夜做运动，身体好嘛。 咁晏昼咧？ 晏昼我日日都约咗人噶啦。 吓， 系啊，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系约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同我哋一齐开心听好歌。你哋都想约我一齐玩啊？主要听实面 Hong Kong 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无论是他把声定是他的样子，都令我怀疑时间是不是静止了。 这地球这夜流连颤抖，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契机。受压力跌低，受侮辱跌低，大笑面对但记住争气。困在风天世界，就当打怪兽一起。 郑伊健唱起呢一种热血动漫感嘅曲风，相信唔少人都会联想到从前，亦都系由佢主唱嘅《数码暴龙》主题曲嘅。今次完全就系电影导演嘅小心意同埋致敬，希望用音乐去延续动画中嘅善良。作曲编曲监制大伟、唐兴，填词陈心瑶。 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 上榜四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有郑伊健《遇怪魔》，我识得变大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之风骚快活人？你看李丽蓉就知道，她又风骚又快活，还要是一个人。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是真不是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日子已经去到咧，就2022年嘅11月25号啦。咁早上时间嚟到嘅就系10点12分啊！大家好啊！大家听紧嘅就系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我系蕊蕊， 我系熊猫欣。 早晨，早晨，星期五，今日感恩节，感恩有咁多嘢卖，感恩有咁多平嘢，感恩我银包已经贬突，我系贬突强。 咁講講咁多嘢， 係啊，邊個嚟玩啊？ 有咩感恩節啊？ 係啊， 有咩 搶啊？ 今日咧對於有好多朋友嚟講嘅話咧，相信都係一個好大嘅日子。嗯、如果你喜歡 shopping 嘅話， 超正啊！ 冇錯啦，所謂咧就叫黑色星期五啦， 嗯、 就唔係我哋講就 Friday the 13th 喎，係、 嗯、 啦。咁有時咧就會搞錯嘅， 黑仔嗰啲 冇錯啦，唔係嗰啲黑色星期五。嗯、有時咧，如果係星期五又撞啱嗰日13號嘅，你就所謂叫做 Friday the 13th。但係呢一個嘅 Black Friday 咧係唔同嘅， 唔同 嘅就係講緊嘅就係感恩節後一日係嘛？定係前一日 後一日 啊？唔係感恩節嚟㗎，感恩節後一日嘅。系啦，最后尾嘅一个星期五嘅话咧、嗯，就系大家买嘢嘅好时机啦。 尤其是喺即系北美洲嗰边， 冇错， 好癫噶啲 扫货， 系扫货噶。 系啦，咁啊有几癫咧，会扫冧几多嘢嘅话咧，一阵翻嚟我哋讲下。 Yeah. Yeah!我琴日都有去 shopping 啊， 你嘅感恩节有冇斩钱嚟？ 我日日都系感恩节啦。好啦，咁一阵间我哋会翻嚟嘅，我会讲下嘅就系呢个 Black Friday 啊。咁究竟今年嘅你嘅话，心目中有冇啲乜嘢要买下咁样咧？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2度，相对湿度91%啦。听紧嘅就系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坦白讲咧，我觉得咧买嘢咧真系会令到有一个人开心嘅， 超开心。 或者就系话，即系其实若果你话唔开心嘅时候，你又可以买嘢啦；你开心嘅时候，你又买嘢啦。 系， 你琴日都买咗好多嘢喎。 唔系，我系好耐之前买定噶啦。 系啦， 送到啫， 今日送到 系 啦。嗱，其实而家买嘢咁啊多咗好多渠道啦，你可以去啲实体店嗰度去行街啦，又可以嘅就喺网上面嗰度买嘢啦。 开心真 系啦，又可以团购啦，等等等等啦。喂，大家其实买嘢嘅有冇一啲即系自己嘅 reference 或者？ 我自己咧就自从有网购之后咧、嗯，基本上咧好多我想要嘅嘢咧都会上网买嘅， 系、嗯、啦，因为唔系喺香港买到， 唔系喺香港买到，同埋咧有好多时咧，譬如买啲公仔啊、玩具嗰啲之类啦， 系、 其实上网买咧喺外国直接买翻嚟系平啲嘅、 嗯， 因为其实咧你去可能香港有啲玩具铺咧，佢、都系喺嗰啲网度订翻嚟，跟住 佢起码都要加少少成本啦， 系啦，佢加少少即系 mark 少少就卖俾你咁样，即系可能都起码最平最平啊，即系可能一百。 元一盒公仔先算啦，佢卖俾你起码120-130， 咁、 其实都啱嘅，咁佢都要订翻嚟，都要成本要成。 冇错。 咁但系我横掂都系可以喺上网订翻嚟，直接送到屋企门口喎。 系啊， 咁我不如上网买。 喂，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呢一样嘢嘅话，某程度上都系好好嘅一个逃避嘅情况啊？因为其实我试过咧，我买好多嘢，但系去到一个地步嘅就系，其实对方都已经开始觉得嘅就你唔好再买鞋啦，我就会将嗰啲鞋藏喺啲朋友屋企啊，或者就藏喺自己架车，真系 自己呃自己啦， 自己呃自己或者系呃对方，我就我冇买嘢，我冇买嘢，但系其实我有一次嘅就系佢揸我架车嘅时候，一开咗后边嘅车尾箱，全部都系鞋咯， 佢以为你摆地摊， 系啊， 诶开档啦， 系啊，系啊，但我就会觉得若果你话哦，好多时候啲人会寄去 office 啊，好似你咁样啦， 系啊，净鸡鸡啊，唔俾人知啊， 间唔中我拎只 I'm Father 摆喺度啊，跟住拎个 Skywalker 摆喺度啊，咁我就唔知喎，佢自己行嚟 啊，唔知咧，佢爬出嚟啊，好似 Toy Story 嗰啲咁嘅嘢， 自己会识行，一只生一只，一只冧一只，系嘛，带个 friend 翻嚟坐啫嘛，可能迟啲会走。 但系咧，诶，实体 shopping 都有佢吸引嘅地方嘅，因为你始终可以望到嗰只嗰只嘢嘅实体啦， 啱啊， 摸到啦，跟住你行，同埋即系嗰店主嘅交流都系会一种代替 唔嚟嘅， 代替唔到嘅体验嚟嘅， 冇错， 系啦。不过如果纯粹从成本计咧，即系如果你话即系都会枕住买咧，我就会自己就上网买多啲咯。 系嗱，我就会觉得咁样嘅，我自己咧始终都系一啲比较系即系 old biscuits 啊。所以咧系啦，即系我系 old biscuits 咧，所以咧我系中意去实体店嗰度同人哋倾 下 偈，摸下啲嘢，试下上身。因为我试过嘅就系喺网店嗰度去买嘢咧，我会发觉嘅就系佢影嗰张相，同埋实际上我着上身咧系两回事嚟嘅。系啦，佢俾你嗰个只不过系一个幻象嚟嘅啫。喂，佢揾亲嗰啲 model 嘅梗系靓啦，但系着喺你嘅你，我谂啊都唔系啊，嗰件衫其实好简单啫，冇乜 cutting 嘅。但你着上去嗰就真系似。系啦， 因为个人都冇乜 cutting， 所以 俾人 cut 埋添啊！ 系啦，佢其实有 cutting 嗰个唔系件衫，系个 model。 系啊， 佢已经要张相已经 cut 咗佢好多啦， 仲可以 P 图。 系啊，所以我试过咁样之后，我觉得嗱，衫系一定要去试， 衫真系嘅 鞋，我亦都唔会喺网上度买嘅。系啦，鞋我有讲过啦，我试过有一次佢话收到两只左脚咯， 左手左脚， 收到两只。 衫有时都出事噶，我试过。有朋友咧喺嗰啲即係嗰啲好出名嗰啲咩淘淘網咧，咁啊買咗件乾濕褸啦，即係嗰啲好型嗰啲，哇！即係諗住著翻工啦，你有紙咁薄嘅。 系啊，有啲系夏天版，有啊， 系啊， 我试过啊， 系啊，系啊，佢唔系夏天版咁简单，即系你会唔会卡其色咁样噶嘛？ 系啊， 透咗啲肉出嚟， 系啊， 好核突，系 你大力啲，我都惊扯烂， 透光噶喎， 哇，好肉， 系啊， 呢个咪知咩？ 系咪佢个 cutting 系好靓，系跟足翻嗰张图，不过啲料系薄咗五倍咯。 你着咗之后就幻想自己韩星噶啦， 系啊，嗱，咁当然你话即系喺呢个网购嘅话，有时你会出事啦，同埋我自己亦都唔系好喜欢嘅，就系。当你上到去的时候它是海量的东西。我如果对于一个就选择困难症的人来讲的话，我真的很困难。这支又好，那个又不错。 怎么算呢？ 跟着你揀完之后，那个下面还有就是 recommend 你的，就是你看过的东西你可能会喜欢。 我之前不是就这样出 现。是不是这样 呢？我买了新手机想买个货。哎呀，这个色又挺漂 亮。 跟着它下面 recommend， 你那个色又挺漂 亮。没错，跟着你 又 不贵的嘛。 这个多个扣。 是啊。 那就买了。 咪就係咯， 咁咪係咯， 咁咪一次過嚟咗三個，但我得一部手機啫， 冇錯啦。 我都俾同事問嘅，阿斌仔就問阿斌仔問我，你要咁多殼嚟做咩？我唯有答佢，都係嗰句啦，容易襯衫啊嘛。 所以我覺得呢件事係好易出事 嘅，好易出事㗎， 冇錯。咁所以我覺得嘅就係，如果你去一間實體店嘅話，有一個好處就係個至少就係嗰間店裏面嘅話，佢已經幫你篩選咗，係啦，已經篩選咗一部分嘅嘢。咁你去到嗰度，你睇啱嘅話，你梗係買啦；睇唔啱嘅話咧，你就覺得算啦，係嘛，我無緣啦。咁我覺得就會係一個幾好嘅一個 阻截咗好多不必要嘅消費， 冇錯啦。 或者你睇中咗嗰件嘢，咦兩日後唔見咗咁算咯， 係啊，即係有緣就買，冇緣就 冇緣就算。 系啦，咁你自己买嘢嘅话，有冇啲咩嘅即系习惯嘅？ 精明嘅消费者，因为我知道 你有个精明嘅消费者， 精明 你本人都 讲先啦。我谂住， 唔系我买嘢真系 谂住睇下佢点讲吓。 嗱，第一，我觉得逢大时大节咧，就一定平嘅。 嗯， 嗱，好似譬如话，如果我由十月尾开始买啦，我正正想买一个斜咩台，但系有啲牌子好核突噶，有啲咧好运动型咧，咪孭前面嘅男士， 睇你点孭嘅啫。 系啊，点解核突啦？ 用興嘅喎。 我唔係好中意咁有個前 有嚿嘢喺前面個胸前啊嘛，好興啊而家。 我知啊，但係我啲阿叔咁無謂啦。 你中意腰帶？以前好流行。呢度有一嚿 啦，一嚿里面都唔知系银纸定咩嚟嘅。 总之一嚿， 永远好 闷 噶，一系一抽噶。 系啊， 我话晒都系半个时尚达人。 佢系要装到个 时尚 达 人， 系 啊， 装得 嘅，真系唔知塞啲咩， 唔知塞啲乜嘢噶， 系咪塞嚿圆入去？ 但系抽锁匙就挂， 系抽锁匙挂出嚟啊嘛。有冇咁多锁匙啊？ 仲要有电，仲有个电筒仔， 系有个电筒仔啊，好似好 handy 咁样。 呢啲造型 啱 你， 你乜乜？ 你時尚達人喎， 係啊！但我就覺得 四十年前啊嘛，四十年前都係時尚達人。 嗰啲男士嗰啲斜咩袋，而家真係有好多好核突嘅，我真係買。 要試㗎，要試㗎。 喂，同埋 有啲有半月形嘅，有啲有長方形， 好多拉鏈頭啊！我又覺得好核突嘅。 係啊， 摸埋都500蚊。 嗱，太多格嗰又未必係一件好事喎。因為啲嘢你以為嘅啊，多格幾好啊？呢一格啊，擺手機，冇錯啦。 同埋你咧拆下拆下，你一格唔記得閂拉鏈又跌翻出嚟，係啊。 仲有咧，我發覺咧有個質地咧，類似皮又似膠咁咧，你一熱天就出事， 咁咪 PVC 咯， 爆曬嘅， 哦會係啊，嗰啲 爛曬 啊，係啊，所以而家我要做好多研究嗱， 使唔使啊？你買個袋啫， 你俾人研究啫嘛， 佢俾人研究咗好耐啦。 點解你會研究呢啲袋咧？研究佢。啊！精明嘅消費者仲話自己係時尚大人，研究下佢。 唔係就係咯，你個budget 幾多啊？ 我其實 你諗住幾多啊？ 我1000蚊內。 咪係咯，1000蚊內 好 多 選 擇啦，係嘛？ 嗱，如果有啲牌子嘅， 使唔使研究啊？ 去到1500， 你需要寫論文啊？如果係咁， 唔需要 讀一個博士咁樣， 寫得嚟 斜咩袋 係咯，寫得嚟都出年啊！真係。 但係你覺得如果你話即係送個斜咩袋俾你男朋友，你會揀邊啲款咧？我就 露營款。露營嘅而家有啲多，冇襯 係啦， 襯到佢嘅衫嘅就已經 得啦。 佢嘅 style 嘅嘢 係啊，都好睇個人 carry 唔 carry 到。 冇錯， 欣欣你做咩忙？ 即係如果你咧，我就會買嗰啲。 其實佢咧就 嗰啲一抽鎖匙嗰啲。 冇錯啦，越老土越好。係 咯， 係啦，因為你人再做翻自己就算啦，你唔好再追潮流，你明白嘛？ 不如攞個 你 寧願背心袋， 我都 可以靚㗎，可以㗎，真係有咩問題啊？ 喂，嗰陣時候有某個牌子咪就係咯，紅白藍啊嘛，佢就 B 字頭嗰個賣幾貴啊！ 我覺得紅色背心係幾襯你嘅， 真係 火雲邪神嗰個造型， 膠袋嘅 整個係歪歪地嘅 T 恤啦，短褲再加個拖鞋，再攞個紅色背心膠袋。 但係我拖鞋使唔使笠兩個 咩 背心袋啊？ 咩 拖鞋啊？ 拖鞋咪即係落街買餸咁樣咯。 係啊，使唔使笠兩個紙袋？ 隨你啦，隨你啦，防 水啊嘛， 咪係咯，你係咩嚟 啊 嘛？係啊， 時尚達人啊嘛， 時尚達人 個人型咧就著咩都型嘅，我成日覺得， 我都覺得 係咪？ 其實 係 嘅， 啊，即係永遠係個人，睇下個人可唔可以 carry 到。 嗰個人掂咧，你唔係發覺嘅就係佢著乜都得㗎， 咪咯， 同埋個亂撞都好睇 嘅。以前咧有一張圖啊，我唔知網絡上面改圖咧，就係阿陳冠希同埋一個阿叔咁樣啦。咁咧有兩張圖嘅，咁咧阿陳冠希咧有一張圖咧就係陳冠希就著住背心。同埋一個短褲，另外一張圖咧就係嗰個 阿叔， 係啦， 阿叔， 阿叔，同佢換咗面咁樣咯。但係你兩張圖都係發覺阿陳冠希係 carry 得好好，咁就證明 哪怕是背心短褲， 哪怕係背心，唔係你著咩嘅問題，係啦，係你個 型。 得啦， 個人形形嘅問題係啦，所以其實我覺得你買個斜孭袋唔使搞咁多嘢嘅，係啦，總之你有一個斜孭袋你就買啦，好唔好啊？係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得，我應承你。 我嘥埋啲時間喺埋啲無謂嘢度喎。 你買個斜孭袋係攞嚟裝啲咩先？ 咪係咯， 即係你日常出 翻工係咪？係 啊， 翻工用係嘛？ 啱啊，有時落街啊咁樣咯，即係我又唔想好大個袋，咪斜孭袋咯，即係隨手執起就行嗰啲。 啊哈，咁嗰啲好簡單啦。係 咯，好簡單啫，你諗咁耐做咩啊？ 咪就係咯， 你環保袋都得㗎。 系啊，環保袋都得㗎 ，tote bag 咁樣啫， 係好型嗰啲文青嗱，一個大嘅布環保袋咁樣，一係斜咩又得，單邊咩又得，係嘛，都係睇個人。 係啊，喂，呢個我真係 carry 唔到，講真，係啊，文青嘅嗰只嗰啲即係 tote bag 咧，好大隻，你喺嗰啲咩深水埗啊，成條街都係㗎啦，係咪個個女仔都係咁樣？嗰啲頭髮只會染少少咁樣啦，係咪？ 有啲帽仔可能 冇錯，一定係咁樣嘅。你就會發覺就啊，都幾好睇喎，一個普通嘅袋啫嘛，冇顏色嘅，乜嘢都冇㗎，但係唔知點解冇错，但当我就喺屋企嘅时候，我尝试去买一个咧，就自己孭嘅时候，我就变黑衣咯。我 好似好刻意嚟。 你要培养翻文青嗰个由内而外嗰种嘢嘅味道啊！ 使唔使揸住杯咖啡？ 即系老派样 会 知必要 嗰啲 睇嗰啲书。 系啊系啊， 算啦算啦算啦，我放弃啦，唔买只咩袋？ 系啊，你自己系咩袋啊？ 背心胶袋 系啊，求其一个袋咯。 我一阵上面执过俾你啦。 系啦，又或者我哋好多做完 show 嗰啲咧， 系 嘛，都几靓 噶， 你冇话。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有你着数。 冇错，好啦，咁你话讲翻话即系买嘢啦，咁啊有冇试过啲好疯狂嘅例子咧？喂，好似嗰时你喺加拿大嗰时，见过啲 Black Friday 好夸张。 系啊，见过啲 Black Friday 好夸张，因为佢哋一年一度嘅即系购物盛事啦。嗰时网购未咁盛行嘅，同埋有啲即系譬如你话一啲鞋啊、衫啊，甚至乎电子嘢咧，系真系要去到个实体店嗰度咧排队先。 但 系 平好多， 平好多嘅，即系可能一个电视机三折咯，即系当你$10港纸。三折即係可能$3,000有嘅喎， 係啊，真 係咁，所以咧啲人咧係真係譬如星期四嘅 漏 夜三點幾就已經去嗰度排嘅，但係你諗下喎，北美呢個時間 好凍啊， 好凍㗎，係 啊， 係啊，真係會排，一開閘就湧入去，湧入去就爭㗎啦，係 啊，個閘一開條罅咋，我見到啲人要擸入去， 嗰啲職員咧，嗰啲電器鋪嘅職員，我見過係好似即係如臨大敵咁樣，好似啲喪屍會衝入嚟咁， 係啊， 好得人驚嘅，係啊。咁所以即係不過我都覺得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是、大家要買一樣嘢係你真係需要的， 冇錯，要諗清楚， 係啦，就唔係你想要嘅，係啦。咁如果唔係咧，買咗好多無謂嘢，第二日起身，點解買咗咁多嘢嘅？ 冇錯，嗱減價嘅時候都係有呢個情況嘅，因為咧你會買個無憾啊，所以你會發覺就話，喂又驚喎，擺低個位又搶咗嘅話，你個心唔舒服，所以你就會不停咁買。但係其實因為咁樣嘅話，你會買咗有好多其實基本上你自己係唔中意或者唔需要嘅嘢嘅，所以大家都要有翻啲智慧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表示，尽快申请加价是业界方向。对于有工会或前线司机认为起标不一定要加$6，可以在首两公里后跳标作出调整，业界会再商讨细节，希望取得较有公信力的数据向运输署申请。他說業界曾經在2018年申請加價，到今年7月實施，他認為審批時間長達幾年，這段期間經營成本及物價都上升，石油副產品加幅驚人，維修及保費亦都增加。中大劉在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亮表示，燃油成本上升加上東鐵過海線通車後，市民出行更方便，令到路面的交通工具經營更困難。他認為政府可以將收到的燃油稅補貼指定的交通行業。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臨床名譽副教授關日華說，本星期再多了通報兒童感染新冠病毒康復後出現兒童多系統發炎綜合症，顯示兒童群組出現新冠病毒感染小爆發，再次呼籲家長要安排子女接種疫苗。關日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兒童多系統發炎綜合症症狀是持續發燒、皮膚出紅疹、眼發炎、脷腫脹以及不同內臟發炎，大部分人要留醫深切治療部。他指出，現在6個月至3歲新冠疫苗接種率只有大約20%，呼籲家長帶子女打針。另外，對於政府已經引入復必泰二價疫苗，關日華認為可優先讓50歲以上人士、出入高危場所人士以及免疫力弱人士接種。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2,695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3,041宗確診及29,654宗無症狀感染，沒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一宗疑似病例。新增本土病例方面，廣東仍佔最多的8,476宗，包括892宗確診及7,584宗無症狀感染。重慶、河北及北京分別新增6,500、3,375及1,860宗本土個案。 內地現有28,164宗確診病例，其中121宗屬重症，經治療後出院個案超過267,000宗，累計死亡病例5,232宗。南韓過去一日新增53,698宗新冠確診個案，再多55名患者離世，累計超過2,683,000人染疫，30,278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453人，較前一日增加16人。韓聯社報導，單日確診病例並未驟增，反而呈現緩慢增加或停滯的狀態。防疫部門和專家預測，新一波疫情見頂時間或將較預期提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息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显著转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05点，跌咗155点，总成交金额3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升咗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5点，跌一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1.4跌九蚊，盈富基金17.61跌毫七，碧桂园2.9升七仙。恒生中国企业60.1跌五毫，美团134.7跌4.2。阿里巴巴74.55跌1.85，南方恒生科技3.46跌咗七仙，碧桂园服务17.42跌四仙，快手51.55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12，日元138.63，瑞士法郎0.944，加元1.334，人民币7.16，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41，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8,286，跌咗96，港金报16,320，比上日收市跌咗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95美元，卖出1,758.4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咧，较早前近住龙窝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龙窝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咁而将军澳隧道嘅蓝田入口啦，较早前管道有坏车噶，咁已经走咗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嘅蓝田入口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对出一段行车缓慢，在港岛区香岛道去返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深水湾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山道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慢车，龙尾就接近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周恩来在70年代再次为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他当时已经病重。 我都担心啊，万一我撑不住的，那会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造成损失啊。 这么多年来，你实在是太辛苦了。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3至2024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了解多啲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嘅升学概况。今年嘅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3日到9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阿 Sa 蔡翠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小小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仲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今日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咧，今日嘅 Black Friday 啦，咁大家就要去买嘢啦。当然要买嘢嘅话咧，就要送圣诞礼物俾嚟紧嘅朋友啦。 好搞笑啊！有时真系唔知道送啲咩好。 系啊，送到咁上下日子， 又唔想咁讲咧，即系有时候又系 cookie 啊，又系朱古力啊，咁样 又系杯啊， 系又系杯， 杯唔好啦，大家都有四只啦， 真系唔知点解咁多杯，屋企好多，真系圣诞嘅时候。 如果上架真系冇乜人送啦，我发 上架冇啦， 因为连相都好少人， 都唔影相 出嚟。 杯咧都仲系有人送，颈巾都仲有人送， 颈巾哦，即系自己诶买翻嚟嘅，唔系自己织嗰啲啦。 喂，但系其实系咪应该会取消呢个交换礼物咧？系嘛？即我觉得成日啲公司咧，每逢圣诞节嘅话都一定会开翻个 Christmas party。 但通常我就中意玩个系啦，中意玩嗰只交换礼物，即系100蚊嘅预算，你可以买到啲乜嘢？ 我觉得其实如果系嘅话，不如抽钱算过啦，系咪啊？我哋都试过噶，我哋去过有一间即系传媒嘅公司，我哋咪每一年都有一个 Christmas 嘛，跟住好笑噶，每一次嘅话咧都会俾人屈噶，啲阿哥阿姐，当然未到我，未到我，跟住好笑。有一次咧，就有一个哥啊，走埋同我讲，佢就话：，嚟晒谱啊，今日要屈我啊！跟住我好心啦，即系啲细路咁难得今日开胜，都系食下嗰啲肠仔菠萝啊，饮下即系集个宾治啫，一定有噶。同埋咧就系嗰啲咁嘅，即系大家都知道食啲咩嘢，鸡翼啊，系咪莫过于啲咁？我就话咪拎啲出嚟咯，咁。咁跟住佢就话系啦，拎得多又唔想，拎得少嘅话咧 又 好攞 啦。 咁你会觉得应该拎几多到啊？ 拎多。睇下佢几多人咯， 系啊，睇我 同埋猜抽咯。 佢就讲嘅，佢就话咧 ，HR 咧其实系有个大约会话俾佢知嘅，即系边个边个嘅话咧，会攞几多出嚟。咁跟住咧，佢就喺度谂啦，佢就话其实我 身份系 冇错，我嘅身份同佢称一称，咁我咪应该要轻轻多佢少少咧，即系以表示嘅就 系 我会俾佢 generous 啲，我个人比较大方 啲 咧。我真系估唔到，原来系有呢啲咁样嘅谂法噶。 你系咩 title 啊？嗰个位 唔系我，其实。佢只不过系节目主持人啫，系啦，佢系节目主持人。咁就由 HR 嘅同事就问佢嘅就，今日我哋抽奖，你有冇谂住嘅就系话，即系俾少少 cash 等大家心意心意啦。咁佢就同我咁样讲咯，咁佢就话我唔知应该要点样咯。咁就所以问 HR， 咁佢就话边个边个大约系会几多？第一，你信唔信佢？你唔知噶喎， 系啊系啊 系啊，第二就系其实我系应该要俾佢多啲啊，同佢一样系咁多啊， 定 系咧就系啦多佢少少咧，系啦，以表示自己嘅诚意咧。咁樣， 但 係多 佢啲啲又會唔會俾人話？ 冇錯啦， 即係淨係多啲啲咋？ 係啊， 依家唔係多好多咧。 冇錯。 嗱，如果我咧，我會咁做，譬如話，原來你呢個 post 係5000蚊嘅，可能我會攞3000蚊出嚟，搭多兩支酒喺度。 咩啊？ 即係如果你話五千蚊啊， 佢完全狀況外喎。 係啊，唔係啊，你話如果你 仲係講緊乜嘢啊？ 唔係，但係講緊佢已經係去到嗰度啦。係 啊，佢抽現金啊， 嗰招 HR 問佢 嗱，我就話 你明明我哋講緊啲咩？我哋又再講一次就係咁樣。 想擺曬現金喺度，你咪擺兩支，譬如話香檳喺度，咪好睇咯。 唔 係， 但 係 人哋 而家就係話，我哋而家要抽 cash 啊。 咁啊冇計啦，你啊五千、五千、三千、三千噶啦。 咁你頭先講你咪廢話咯。 唔係啊，你想走 加兩個車。咩袋好冇？背心膠袋， 或者有兩個自己唔中意嘅嘢。誒，我有朋友都有試過。係 啊， 係啦。咁就係話，即係佢唔想俾咁多 cash。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就攞一大扎人哋送俾佢，冇錯，佢唔要嘅嘢就拎翻嚟，就話叫做咧就係湊夠咯。但係我覺得呢啲咧係永遠一定會俾人話嘅， 同埋呢啲有報應㗎。通常轉個頭佢自己就抽到啲佢都好唔想要嘅嘢。 你唔好亂噏，因為咧我曾經試過嘅就係做 MC 啦。我做過有某間係大。大公司啊，讲紧嘅就系你知啦，佢如果作为嗰啲 CEO 啊，又或者系嗰啲好高级嘅朋友咧，一定每一年会收埋嗰啲无无谓谓嘅字画啊， 系啊， 系啊，可能有个玉冠音啊， 系啊， 感谢 冇名嘅感谢状， 有啊， 真系有， 佢就全部拎晒出嚟包好晒，冇人知系咩嚟嘅，系啦，咁总之我哋抽嘅时候冇错，咁啊有啲人嘅就当然啦，唔会当直拆噶嘛，但系翻到去嘅时候嘅话咧，喺第二年我再继续做啦，跟住佢哋话是但啦，抽到嘅我都唔攞啦。咁我仲话点解啊？咁啊，旧年都唔知点样，冇错，就拎咗啲好重好重嘅嘢翻到去，佢系一个指针咯。 你要嚟做乜嘢？其实啲俾人诅咒嘅嘢真系唔好送啦。 但系大老板攞出嚟嘅喎，你够唔够胆？ 呢啲系大老板送啦，即系同事之间咧，有时我譬如我以前做过一啲即系细啲嘅公司，大家 Christmas party 都会玩交换礼物嘅，就 系 100蚊里面咧，你可以即系买到啲乜嘢，跟住交 冇啦， 又系噶，我会整蛊人咯。试过咧。 肠啊， 系啦，唔系因为你会包到啊，我试过买一孖腊肠， 系啊， 差唔多啦，一孖腊肠，我100蚊使唔使啊？ 要噶，好贵噶腊肠依家， 真噶嘛， 系啊， 收到腊肠我唔嬲喎，讲真， 系啊，但系真系会称住，因为我揾个嘢包到佢好靓嘅，一拆礼物，咁佢就要称住嗰孖腊肠翻屋企咯，咁样，咁试过咧，我去嗰间公司咧系好远嘅，即系直情喺大屿山入面啦，咁我哋喺个开 Christmas party 啦，我有个同事100蚊 budget， 佢买咗个好大嘢，咁啊包到靓一靓，好大，直情系即系有我半个身咁高嘅。 哇！ 以为执到啦，以为执到啦， 好开心啊！ 一拆垃圾桶，你话你想死？ 喂，呢啲就真系。 所以其实100蚊咧，我觉得如果系呢啲咁样嘅 budget 嘅交换礼物嘅话，我就宁愿取消啦。因为坦白讲，而家100蚊你买唔到啲咩嘢。 而家100蚊，但系咧，有时咧就系玩个创意咧，就大家都明知系玩嘅，就睇下玩啲乜，即系买啲咩嘢翻嚟去整蛊大家咯。咁啊，大家笑咗佢啫。 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抽咁佢咩嘢咧，都系100蚊，唔知100蚊定50蚊啊。到最后尾嘅时候，佢买咗一条嗰啲厕纸。 哦， 买咗条厕纸， 好长噶， 冇错，咁包咗 十二卷咁样， 十二卷嘅厕纸，跟住佢包到好靓，咁佢摆喺度嘅话咧，都几系啊，都几见得人噶，因为你唔知咩嚟噶嘛，但系轻飘飘咁 啊， 佢一拆开嘅时候见到都几开心嘅，因为至少有用嘛， 系啊， 咁我就嗰次嗰个同事嘅话就好开心啊，每人派一卷咯。 都好啊， 跟住大家都圣诞老人摆喺自己 office 都好啊，其实几好啊， 几好噶， 好实用啊。 嗱，我最衰嗰次咧。我就系唔 系你次次都衰噶啦，俾你讲次好啲噶啦。 嗰次真系特别衰。 讲紧你自己本人系嘛？ 系我买嘅。 你肯定唔系废话啦嘛？ 唔系， 系啊，我都好惊啊！ 我都好惊你。 我买晒当日报纸， 买晒当日嘅 报纸。 报纸系啦，譬如话今日系24号，25号，我就买晒25号嘅报纸，同啱100蚊又包起晒去。 买唔买到啊？ 买到10蚊份啊！好似好多报纸噶，有马经 哦，马经嗰啲你买埋啊？ 系啊，总之当日啦。 有冇啲杂志喺里面啊？ 冇杂志， 咁啊真系衰啊！ 系啊，当日嘅报纸。 咁啊，大佬嗰日嘛，开心啊嘛。 你点解觉得呢个系一个创意咧？ 因为几得意啊！ 咁咪收到个人点啊？ 好嬲 啊！ 烧咗佢。 但系最惨嘅就系咧，你估都唔知道边个送噶嘛？ 系啊， 不记名噶嘛？ 系 啊， 唔 系啊， 我哋通常都会最尾开翻名嘅，都几好笑嘅。 吓，开翻名？ 系我送嘅咁样啦。 哦，你自己讲啫， 自己讲咁样。 吓，咁啊，其实我觉得唔系好咯。 我都觉得系啊。 系啊，咁你又做？你都覺得係，但你又做， 做咗之後就後悔咯。 你做人都係咁嘅，係咪？ 係啊， 係啊，佢生咗出嚟之後， 有後悔都好好噶啦。佢有啲冇後悔嘅， 佢連後悔係乜佢都唔知啊。 佢都要後悔點解？ 我做錯咩啊？ 做錯咩？ 後悔係點寫啊？ 係啊。 系啊，嗱，圣诞节你话除咗话即系交换礼物，头先我哋讲咗有好多啦。诶、呢一样嘢嘅话，我都觉得系开心嘅、嗯。我唔知道嘅就系，啱啱先结咗婚嘅欣欣嘅话，会唔会去咧、嗯？就系、是、会睇灯饰啦。 以前都会嘅，但系咧，我系依家近呢几年咧，因为大家又因为疫情关系咧，就少咗街嘅，咁、嗯、所以其实又惊多人咧、嗯，就所以灯饰我觉得都比以往少咗嘅。我谂今年可能多翻啲啦，真系个市道啊，疫情开始转好。咁、 嗯、 所以今年我都会谂住去出去睇嘅，因为系个气氛系唔 好。 系嘅， 你个人荷尔蒙分泌都 系啊， 系咧， 系咪令到你个人进入嗰个浪漫模啦？跟住你睇嗰啲灯咧，就会变咗自动嗰啲粉红包泡泡咁样，即系你会自动有嗰个气氛 系浪漫啦，觉得 系啊，系啊，系开心嘅。咁诶，细个咧就妈咪带我去睇灯饰啦，就真通常会去尖东咯， 冇错， 系或者港岛嗰湾仔一带嗰边都好多嘅，系啦，海皮好多。 不过讲今日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睇嗰啲灯饰咧，我觉得都真系好犀利。同埋其实你会发现嘅就 系 我哋香港两边嘅海旁嘅燈飾咧，就我覺得就係九龍嗰一邊，同埋嘅就係香港嗰一邊咧。其實冇錯，係每一年都會喺度鬥嘅。咁有啲人就會覺得睇完之後，我會發覺咩咧？通常都會覺得嘅就係九龍呢一邊嘅就係更勝一籌嘅。咁、我唔知啦，可能有啲人又會覺得嘅就係、是、嗱，我又會覺得嘅就係有唔同嘅感覺咯。九龍呢一邊嘅話咧，就係、是。 俾啲嘅，我覺得 勁嘅，即係好光猛嘅，土豪嘅 金碧輝煌， 冇錯啦。咁而係嗰邊嘅話咧，你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可能嗰啲公司唔係好同、嗯，所以你會覺得嘅就係可能會簡潔一啲， 或者玩氣氛咯， 就係啦、嗯。所以嘅就係 意境， 冇錯。即係你就係喺港島同埋喺九龍兩邊嘅話咧，都會好唔同嘅。係啊，同埋嗰陣時候我哋會好開心啦、嗯，就係、是、有各大嘅商場嘅話，就會有亮燈儀式啦。你知唔知呢啲嘢㗎？ 我知啊， 好開心㗎。 年年都會做， 年年。都去跑幾廿場噶， 尖沙咀嗰個最靚。 佢係誇張到嘅咧，就係、是、尖沙咀嗰啲作為 MC 界咧、嗯，如果佢嗰年係揾你嘅話咧，哇，你就執到啦，因為你係冇錯，你嗰年就紅啦。 哇！ 同埋再加上一樣嘢嘅就係話咧，最開心嘅就係有時你會去到嘅就係好老遠嘅地方，例如元朗啊， 嗯、 就算係呢、這個 屯 門啊嗰啲咁樣嘅一個好細好細嘅商場嘅話，佢哋都會有亮燈儀式嘅。嗰、 哦、 陣時候就真係我哋黃金期咯， 係 啊 香港嘅黃金期， 係好、開心。即係你開始聽到商場有聖誕歌咧，你都嗰、那個氣氛嚟啦， 係啊， 開心就好期待啦， 啊都好期待啊，嗬、嗯，係啦、啊。咁你自己對於呢、這個即係燈飾各樣嘢有冇啲咩？ 我好中意聖誕燈飾嘅，加埋咧，其實聖誕節個嗰、那個嗰啲裝飾咧、 嗯， 除咗燈之外咧，日頭咧其實仲有好多聖誕嗰啲大紅花，我好中意。總之成 大紅花。 圣诞 你叫圣诞花系嘛？ 啲 叫大 嗰啲唔系叫大红花， 大红花嚟噶。 你好似 嗰啲叫做一品红，正确嘅学名唔系大红花。 有一次咧， 新年 系 嘛？ 系咯，好似变咗中式咁样咧，突然间。 而有一次咧，尖沙咀嗰个咧，最大个商场咧，即系同铜锣湾一齐嗰个咧、 嗯， 就揾咗我做咗一本圣诞嗰啲。嗰啲特輯， 哇！ 即係本書， 係啊，係再講啲咩？ 咁危險揾你做，點解啊？ 即係你係咪呢個大紅花第一版就 唔係第一版係斜咩袋？ 斜咩袋？ 唔係斜咩袋？就貨謙嘅，有啲係即係貨謙或者貨靴。 哦，即係 禮物，買禮物嘅指南， 推係啦，推介咁樣。 好開心，好好玩。 嗯、 但係嗰位女士咧，仲有。真係幾好嗰次，因為完咗之後咧，影完相咧， 平時唔好嘅就係嗰次好啊嘛， 平時真係麻麻地， 好似你講， 因為佢十大惡人嚟啊嘛，十大惡人 唔係嘅，佢 OK 嘅，佢對佢自己中意啲人，佢真係好好噶， 佢嗰次真係好好啊，買嚟，佢咩事啊？跟住去咗一個房嗰度，佢話嗱，你睇下你揀兩個聖誕禮物啦， 嚇， 係啊。即係嗰啲 sample 嚟啊嘛， 哦、 人擺喺度嚟影相， 佢都冇用啦。 係啊，嗰啲都唔會攞翻嘅啦，唔肉酸。 嗯， 係、 嗯、 啊，咁 你揀咗咩？ 嚇、 啊，你揀咗咩？ 想講， 其實人哋都係唔要嘅嘢， 係咯、啊。 咁有幾好咧？ 嘻嘻做咩啫？ 其實你垃圾佬嚟啫。 唔係呢堆唔準揀。 點解你唔講咧？係啊，其實嗰啲嘢都唔會好差嘅啫。你攞啲咩？總係唔見得過。底褲啊，你攞咗。即係咪類似嗰啲啊？ 女性嘅不過係， 我攞完之後先攬過嚟。 啊 ，OK， 我攞咗兩嚿蠟燭， 因為唔啱著。 攞蠟燭啊？ 係啊，攞兩嚿大 蠟燭，好貴 啊！我知好貴啊， 係 好有香味嗰啲蠟燭， 有香味， 千幾蚊嘅可以去。 即係你有點成年都唔知點點得曬嗰啲 啦，咪就係咯。 攞兩嚿，咁我攞翻去。 冇點就 點解唔講得啫？哦，你話你轉贈俾人，你好中意咁做噶，我發覺。 係啊，嗰個人就好嬲。 嗰個人，佢知道你轉贈， 唔係佢覺得。 你俾蠟燭 啊 嘛，咁點解你會轉贈俾佢咧？ 蠟燭， 咁點解你會轉贈俾佢咧？ 因為唔使買禮物咯。 咩人嚟噶？咩人嚟噶？ 梗係啲小女朋友啦。 哦， 咁如果女朋友收到你兩粒 蠟燭，同埋你有元寶蠟燭就話啫， 冇元寶，冇元寶， 係啦，你冇元寶， 佢可能嬲你冇元寶。 错重点啊！ 做乜得蜡烛嘅？ 系啊，搞错。 元宝咧？ 你乜元宝都要我自己买啊？ 系啊，早啲讲啊！原来 要一个 package 噶嘛，最差嘅唔齐齐整整系咪？ 圣诞节系咪应该要送啲元宝蜡烛？ 大家利是， 大家利是，希望大家唔好介意。 百无禁忌， 我哋百无禁忌，百无禁忌，饮杯。 哇，讲起都开心啊！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啊！ 次次咧，即系差唔多踏入十二月嘅时候咧，就可以听到呢只歌噶啦。即系各大商场啦，或者即系你唔同嘅场合都会有人会播啦。有啲人咧，即系已经听到好厌噶啦。 系啊，咁 但系咧， 系 你唔厌嘅，每次听到都会哇个气氛就嚟。 另外一只 Last Christmas 又系噶，虽然已经好多年噶啦，但系我觉得嗰系经典嚟噶，系咪啊？ 系，同埋个音乐会伴随住，即系嗰啲气氛，你会觉得啊，嗰会唔会冻？即系已经冻咗啊，跟住就开始闻到啲 朱古力啊， 朱古力啊，或者嗰啲木瓜，即系嗰啲圣诞嗰啲酒啊，嗰啲肉桂嘅香味啊，所有嘢成个 package 就嚟 噶 啦。 你嗰啲元宝蜡烛其实都差唔多呢个时候，你啲元宝蜡烛其实都有。 我谂起我啲烧肉咋， 我谂起 人哋圣诞食火鸡，佢 我食烧肉 食鸡啊。 烧肉加两个炸 翅鸡， 加两个橙。 其实哇，咁样 我谂到圣诞送咩俾佢？ 送咩俾？ 送咩啊？ 送两个橙俾你， 送一包橙俾佢， 系啦， 再整支马精， 马精系啦，竹叶青咁样。 系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都系嘅，即系各处乡村各处嚟。但如果你话真系圣诞节，我谂系咪已经系全世界嘅人都知道嘅，就应该系要点样去庆祝噶啦？ 系，好开心咯，送礼啊，跟住大家即系聚埋一齐啊。好開心咁度過呢個節日， 冇錯冇錯。當然其實我哋香港，我都有特別開心嘅。如果你有去過外國嗰度生活過，你都知道其實聖誕節條街係冇人嘅， 因為全部翻曬屋企嘅。 冇錯，因為全部都係翻自己嘅家。 地鐵都冇得坐啊！ 冇錯，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好好地咁樣去慶祝下啦。因為其實都有好多朋友，尤其是係而家三年啦，都困咗喺香港。你可以飛嘅，我諗相信可能都會去啲比較凍啲嘅地方係過聖誕節。但如果你係留守住喺香港嘅話，我覺得都可以有一個就係温馨同埋好愉快。快嘅一個聖誕嚟嘅， 因為最緊要係同你啊，即係好好嘅朋友、好好嘅家人一齊過啦。 冇錯，但係當然仍然都係要防疫啦，大家都係要小 心 啦， 小心嘅， 冇錯。好啦，咁一陣間翻嚟嘅話咧，我哋就會係進入我哋第二小時嘅風騷發圍人啦，咪去到我哋嘅你又知唔知？ 係啦，咁亦都咧可以提提大家啦，我十二點後咧就會接大家電話，今日風騷大點唱啊， 係啦， 1872388大家咧十一點後咧可以打通我哋呢個電話啦，咁我哋有同事接聽你嘅電話，睇下咧。十二点之后可唔可以听到你嘅声音？ 靓仔同事叫做阿浩系嘛？ 阿浩啊， 系啦，打电话嚟嘅就可以同佢打个招呼啊。 系啊，浩哥， 浩哥，浩哥 你好， 你好， 我都系叫阿浩。 点啊？ 点啊？ 我想揾个蜡烛订佢。 英国外相祁湛明公布访问乌克兰行程，将会同总统泽连斯基及外长库列巴会面。祁湛明表示，英国同乌克兰同一阵线，将提供300万英镑协助乌克兰重建重要的基础设施，同时承诺另外提供500万英镑用于乌克兰牵头的一项计划，向面临饥荒风险的国家运送粮食。祁湛明形容乌克兰是了不起的国家，英国会为乌克兰复原提供支持，协助当地勇敢的民众抵御敌人及重建国家，亦会确保乌克兰在冬季获得所需的实际帮助。他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医院及能源设施作出野蛮袭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有雨的天气，同时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今日期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显著转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54点，跌咗206点，总成交金额42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5点，跌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69.2，跌咗11.2。盈富基金17.57，跌2.1。碧桂园2.84，升1仙。恒生中国企业59.9，跌7毫。美团134.3，跌4.6；阿里巴巴74.3，跌2.1；南方恒生科技3.48，跌咗8.8；碧桂园服务17.4，跌6仙；旭辉1.32，升3仙；快手51蚊，跌2.75。 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 7.812， 英磅 9.458， 瑞士法郎 8.276， 澳元 5.283， 加元 5.858， 新西蘭元 4.89， 歐元 8.134， 每百日元對港元 5.632，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91.702。日经平均指数报 28,286 点，跌咗96点。港金报16,3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58.38美元，卖出1,758.6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一宗交通意外消息，位置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慢线，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喺时代广场一浸车。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车龙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接近寿山村道。另外，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桥位一段慢车。封路情况，油塘高超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油塘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仍然封闭，九巴路线14号 H33214 和 X42 号 C 前往油塘巴士总站方向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另外，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我是路云兰， 我是林奕康， 我是江欣燕。 Hello， 我是林永亮， 我是陆思韵，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Hello， 我是叶广权，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我是 Mimi 罗敏庄。 Hello， 我是胡伟康。 Hello， 我是向海南， 我是周文琪。 Hello， 我是张永康。 Hello， 我是刘小维， 我是黎乐儿。 佢系好心情的人， 除了听现场直播，仲可以网上重温噶。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一日了嘅糖翻嚟啦！ 爸比妈咪，盒蛋挞入面有张纸啊， 系真系阿爸啲字，写住再见勿念。 唔通老爷佢离家出走？ 大件事啦，爷爷失踪了。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的不得了剧场，一起帮手找回爷爷啦。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 知，我乜都知。 你乜都知？ 你凭你凭你又我都知， 系 哇，你知啲乜嘢啊？ 你问啦、 啊， 你连你女朋友点解嬲你都唔知啊？ 嗰个唔系我女朋友，嗰、那个系小女朋友， 咁、啊、样嘅。系、okay, 哎，我哋唔想知啊，不过呢啲我唔想知。好啦， 来吧， 时间已经嚟到咧，就系11:11啦吓，咁啊就系你又知唔知啊？逢礼拜五咧，我哋都会喺呢度咧，大家互考一啲冷知识嘅、 嗯。好啊， 好啦，咁啊先嚟咧，就我问大家先咯。 好 啊， 不过咧问问题之前都可以提提大家，我哋12:00之后咧会接大家嘅点唱啦，所以咧依家开始咧就已经可以打入嚟我哋嘅热线电话啦， 1872388， 咁啊浩仔咧已经喺度咧等候大家的电话， 知道 啦，再提一次啊，1872388啦，咁啊快啲打嚟咯吓，讲翻我哋听想听啲咩歌，同埋你想点唱俾啲乜嘢人听吓，好啦，咁翻嚟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啦，咁、我嚟咧问第一条问题先啦、我想问一问嘅，其实大家咧。会唔会有时都会摆定啲可能喉糖啊，又或者系啲香口胶啊，以示不时之需嘅、 啊。 有时你唔知道噶嘛，可能戴口罩，你都会诶闻到自己好似有啲味啊， 系 咪？ 或者有 时 口干啊，成啊。 又或者你食嘢嘅时候，可能食到一啲即系 garlic 啊，或者系即系洋葱啊，清一清啲味啦。如果唔系自己闻翻嘅话，有时都几难顶嘅、好啦，咁如果你话真系有呢个香口胶嘅话咧，你会唔会中意拣啲咩味道啊？咁噶？ 我通常都系薄荷味嘅， 即系最。稳阵 ，original 系啦，最稳阵、最稳阵 嘅， 系啊。细个嗰时候中意食嗰啲，即系嗰啲 咩 黄色啊、绿色啊嗰啲咧，系啦，就中意黄色嗰只嘅，因为甜甜地啊嘛，即系细路仔中意甜嘢，系啦。咁大个就都系中意薄荷味咯，因为比较清新， 系啊，哇，我通晒个鼻，好舒服。 其实你讲紧话，即系呢啲咁嘅香口胶啊，我会发觉佢出好多味嘅，有时候啲咩士多啤梨啊， 系啊，有时系好奇怪， 好奇怪噶。 唔系佢系士多啤梨咁简单，都俾你加薄荷， 冇错， 或者总之系两沟啦，即系 生果再沟薄荷啦， 嗰、那个配搭好奇怪， 冇错、我就真系麻麻地嘅，但系唔知点解我发觉啲后生啲文青系好中意呢啲咁样嘅配搭。OK，、好啦，咁、我自问唔系啦，我老文青，好啦，咁而家 俾你先啫，家 多谢，系有乜事乞衣啦。OK， 嗱，咁其实我想问一问就原来啊香口胶呢样嘢嘅话咧，你会觉得嘅就系咪应该好耐嘅发明咧？ 香口胶 过百年啩，我觉得外国人、美国人啦、 我都觉得系好耐。 同埋就系、香口胶好得意噶嗬，以前咧你有时你拍一啲譬如阿飞正传咧飞仔咧、一定系嚼香口胶， 系 喺以前嗰个年代 系留意过，一样恩恩啊， 跟住又 系啊， 嚼香口胶啊，跟住即系总言之系个样好曳下， 系啦，所以其实都系个形象嚟， 又或者吹波胶。 你知唔知咧？依家咧有啲足球明星啦、球星啦， 世界 杯系啦，唔系佢系直情咧，佢喺个将个香口胶嚼到成个波仔咁样，跟住攞出嚟用脚踢。即系咧，人哋的波，佢的香口胶， 系 系冇啊！史事唔系佢嘅球技好劲咁样咯。我连香口胶咁细粒嘅波仔我都踢到咁样。 咁犀利？ 系啊系啊，有噶 黐嘅咩？ 因为你嚼到咁上下，其实嗰啲胶嚟已经冇乜噶啦。你越嚼越硬噶嘛。咁佢嚼到咁上下，佢攞出嚟，滴滴滴，但系好核突嘅，佢滴下咧，滴翻入口。 哇！ 但系即系有啲宣传片，佢哋拍咗系咁样嘅。 呢啲唔好学，呢啲唔好学啊！好啦，嗱，咁啊，讲开话真系香口胶咧，大家都可能会估计嘅就系呢样嘢咧，就系外国嘅玩意啦。但系其实原来我哋中国喺古代嘅时候已经有香口胶噶啦。咁啊，究竟中国古代嘅香口胶系乜嘢嚟嘅咧 ？OK， A 八角 ，B 丁香 ，C 肉桂。定系 D 孜然咧，全部咧都可以话俾听，即系香料嚟嘅。 系孜然嘅香口胶，咪成口都系嗰啲烧羊肉嗰啲。 咪咯， 但系佢系一啲咧就可能系香料啦，以及咧就系一啲 seed 啊。你讲紧嘅就系佢 啲 种 子 嚟嘅，咁就可能你系 咬开咗就有啲味啦。 冇错啦，唔系讲紧话嘅就系香口胶，就系我哋而家嗰种，即系其实你系啲胶嚟嘅，咬咬咬嗰啲味道先至会留喺你嘅口嗰度。以前嘅香口胶嘅话，其实有异曲同工嘅意思，即系譬如可能搵嚟系治你嘅牙痛啊，或者系可以系辟一啲你口出嚟嘅味道啊。咁其实咧，原来古代佢哋会用呢一种嘅香料咧，系会作为你做香口胶嘅。 我想问下，男嚼多定女嚼多啊？ 冇分， 冇分， 系啦。总之你有口气，你就会用噶。 嗱，欣欣，八角你知唔知系咩嚟？ 八角我知，系嗰啲香料 浓， 有时嗰啲卤水都会见到。 一定要摆嘅，但唔好摆咁多。 我唔觉得八角好味咯，即系你咬咬咬咁人。 唔系要你好味啊，系辟味啊。 我知啊，我知啊， 辟味噶。 我揀丁香或者玉桂，因為兩個名字都幾好聽。 我覺得應該係咪會唔會係丁香多啲咧？玉桂好似比較西方啲，我唔知啊、 嗯。 我有效嘅認知裏面， 不如你揀嗱，唔緊要啦，你揀丁香。 嗰啲玉桂卷咧，嗰啲即係 加條啊嘛， 係啦，係 啊 ，cinnamon 啊嘛， 係 cinnamon， 係啦，玉桂即係 cinnamon，OK， 係 啦。點解講緊佢未必係會即係成條咁樣擺落去？ 成條 懟 落去 都可能係， 都可能係嚼。 又或者就可能搣少少咁樣嘅，就係用嗰種劈嗰種味，咁啊就係你擺喺個口嗰度嘅話，佢就會令到你。嗰啲口氣嘅話會清新一啲， 肉桂。 哦，咁我去丁香咯。嗯、 你去丁香， 有人啱啊？ 有 人 你要肉桂係咪？你肉桂係咪？有人啱。哒哒哒 哒，肉桂。 正確嘅答案係丁香。嗱，點解咧？其實咧就係喺漢恆帝嘅時候已經有噶啦。 有愛漢朝。 冇錯，咁啊嗰陣時候嘅話咧，其實咧啲人咧當然啦，唔係話因為而家現代啲人先會有口臭噶嘛，以前都有口臭噶嘛、嗯，但當然唔係話亂咁講嘢，我嗰陣時候唔係叫口臭啦，就是、真真正正嘅口臭。咁其實原來咧喺漢恆帝嘅時候咧，喺佢嘅其中嘅一位侍從當中啊，佢好中意佢嘅，但係佢又年紀大、 嗯， 而且有口臭嘅陳個嘅呢個呢、這個係啦呢個情況會出現。咁而且咧呢一位嘅皇帝嘅。是非常之接冠的一位佢嘅侍从嚟嘅，同埋一个官嚟嘅、 嗯， 所以佢冇法忍受啊。 咁、嗯、 所以咧就因为咁样嘅话咧，恒帝咧有一次 啊，边个我顶你唔顺啊？你 系啦，冇错， 嚼啲嘢 就叫佢喺个口里面嘅话咧，就含咗一种咧就系以前咧嗰种叫做咧叫做以前嘅名啊就叫做鸡舌香， 雞 其实就等于而家嘅丁香，摆咗落去嘅话，因为佢有强烈嘅香味嘅话咧，咁所以咧就摆咗落去咧，你会将佢咧嗰啲口嘅味道咧就会系辟。 知道 而丁香嘅话系有公丁香。同埋咧就有冇丁香之分嘅噃， 有咩分別啊？請問 嗱，但如果你話要揾嚟辟口臭嘅話咧，其實咧公丁香同埋冇丁香都係得， 都可以嘅， 係佢分公乸噶，明唔明啊？係啦，佢哋就會揾咧就係話未開放嘅花蕾稱為公丁香，咁、 嗯、 而將成熟嘅果實稱為冇丁香。 嗯、 但係若果你話用法咧同埋個量咧，佢基本上咧係相同嘅。喺、 嗯、 以前嚟講嘅話咧，都係用呢兩種嘅丁香咧揾嚟治療口臭，咁啊就因為咁樣嘅話咧而立下一啲汗馬功勞。 啊！犀利犀利， 长 知识， 知物头筹，你有一份， 好嘢， 好嘢， 恭喜你啊！ 好啦，跟住到小强， 嗯， 好来吧。萤火虫，大家见过未？ 见过， 见过。 使唔使再见噶？ 好惨 噶， 好惨 啊！我唔敢亂咁睇噶， 系啊， 我一睇翻， 我可能咧，我睇嗰时已经好有心理准备，所以我又OK 啦，都唔系太惨啫。 即系有人已经话俾你知， 系啊，因为好细个已经听过呢套戏，咁啊知道好惨嘅，但系咧到大个先即系有时间同埋勇气去睇啦。咁嗰时已经做晒心理准备噶啦，咁所以就我觉得就 OK 啦咁样咯。 你知唔知个罐嗰个糖咧最近执咗？ 系啊 系 啊， 我知啊， 系啊， 系 真系好唔开心。 OK， 我今日讲嘅萤火虫咧就系话佢哋傍晚咧。六點到八點鐘到啦，就會閃噶，閃閃 就出嚟啦。 係 係啦，有啲咧就三下停一停，有啲四下停一停。 係、 嗯、 你估 點解咧？ 點解螢火蟲佢哋會喺度閃下閃下嘅咧、 啊？ 四個答案：求偶， 嗯 ，B 係臨死前跌完就死噶啦。 嗯 ，C 冇意思嘅。 冇意思， 冇意思，閃嚟做咩啊？ 佢唔知道啊，佢 跟住就我閃， 我閃， 嚇冇意思， 產卵前。閃下閃閃， 我覺得冇意思，係佢自己加落。 係咯，因為佢都冇，佢諗唔到 啦。 係俾誠意好冇啊！你真 係佢擺到明係冇啦。 你收翻呢句笑話， 我唔收啊！ 咁 又點？ 收 咁 又點？ 唔收啊！ 咁唔收唔緊要，我改三個答案：A 求偶， 求偶 ；B 係臨死前；C 係產卵。 C 系产卵， 系啊， 唔 系 佢收咗，唔好意思啊，因为俾我哋踢爆咗，佢系好气咁设计出嚟啊， 即系你 诚意啊， 系啦 ，A、B、C 求偶， 你开始俾三个我哋拣咪得咯，你就硬系要作个冇意思落去， 会唔会每日都求偶啊？ 我估系求偶系嘛， 佢系季节性嘅，通常咧系 有时唔闪噶。 有啲唔閃嘅螢火蟲， 哦係咩？唔 係 同埋我想問嘅係咪就有啲螢火蟲係即係有啲時間佢唔閃㗎？ 係啊，嗱， 係咩？ 全世界大概有2000種嘅螢火蟲， 哦， 係啦，咁其實。 北美洲咧都好多嘅，佢哋中意有啲湿湿立立啊、树林啊嗰啲咁嘅地方， 山窿啊， 系啦系啦，你最好唔好骚扰佢，系啦。咁我哋通常咧就系傍晚嘅时候喺度闪啦，咁亦都有啲唔闪嘅萤火虫，都系佢系靠腹部同个尾部。 如果系求偶嘅话，咁唔闪嘅萤火虫咁咪求唔到偶咯？ 唔系啊，可能佢系 单身咧， 唔系啊，唔系啊，或者雄性雌性咧，我估会唔会啊？即系雄性先要求偶嘛，系啦，咁佢哋要。即係爭取嗰啲女士嘅青睞，咁佢哋先 係 啦， 喺度 咁咪閃咯，係啦，我冇咁閃啊，咁樣，咁嗰啲女士就唔使閃噶啦嘛，即係佢睇啲男士 睇 閃， 中嗰個就閃， 通常都係咁噶。喺動物世界，你會發覺嘅就係其實雄性係好靚噶嘛， 孔雀葉 啊， 係 啊，冇錯，其實佢要吸引雌性噶嘛，係，但係係啦，就係雌性嘅孔雀好醜樣喎，係 啊，好似冇著衫咁樣， 冇錯， 係啊， 普通嗰只灰雀咁樣， 獅子都係啦，雄獅先靚啊嘛， 係啊。啲鬃毛咁样， 又冇咁讲，各有各啦，各花入各眼啦。 哦，萤火虫， 求偶 临死前， 丝系咩啊？丝 产卵，产卵前，佢哋要滴，诶，呢个地方啱咯，产卵。 同你头先讲嘅就系闪三下同埋闪四下有冇关系噶？ 冇关系，只不过系唔同嘅品种。 但我估未必系产卵，因为你产卵通常都系想保护嗰啲卵噶嘛。 嗯。 咁你冇理由话俾你听，话俾啲人听，你将啲卵产喺边度噶嘛？ 佢唔系话俾人听，佢话俾其他萤火虫。 定系其实 佢话俾其他萤火虫听做咩啊？ 喂，我產卵啦，你唔好 炒埋 你 啊！ 你唔好嚟搞，咁佢靜靜雞咁咪得咯，係嘛？ 產卵啊！ 我估就 產卵都係靜靜嘅，但係其實佢咪想照一照嗰個地方乾唔乾淨？ 佢閃啊，點照啊？ 佢咪閃咯，好似你攞個電話咁樣，係好似你攞個電話喺度， 佢坐個電台咁樣。 係啊，我就揀呢個。 你揀乜嘢啊？產卵啊？ 我揀產卵。 哦 ，OK， 好。 臨，我覺得似臨死 嚇。咁 得死，你系咪？ 我估求偶， 你个求偶好一个 A 一个 B 有冇人中？ 一个 A 一个 系啦，求偶同埋临死，我系临死。 有 冇 中？ 有冇中？ 有人 中系点啊？你 点 啊？ 你都要 问， 其实系冇意思嘅咁样。 有人中， 但系你就 cut 咗个答案 ，cut 咗个正确嘅答案啊！ 嗱，正确嘅咧就系求偶啊！我哋要话俾人听，同埋咧通常都系啲雄性闪嘅，雌性咧就唔闪嘅。 你咪知噶？ 唔系啊，我顺便伸下懒腰啫。 其实你咪萤火虫，我见你有时都闪下闪下喎。 我成日都放闪噶啦。 冇错啦，佢哋就因为要求偶，就睇下对方闪得好唔好啦。 通常都系为你嘅伴侣即系显现出你最靓嘅一面噶嘛。 系啦，闪完之后如果佢哋啱咧，就会去交配啦。跟住系啦，就系咁。因为佢哋嘅闪嘅期都好短嘅，7-8日。可以閃， 咁佢哋會唔會係因為嘅就係佢閃得夠唔夠光亮嘅話而去求即係要呢一種咁嘅雄性？ 嗱，佢哋咧就類似嗰啲波斯密碼咁，即係我覺得，咦，哇，大家通到喎，咁就會去咩啦？ 即係我心裡面嗰陣，你閃三下，我就埋嚟，咁啊，跟住佢閃四下，跟住你就閃啦， 即係閃咗兩 唔啱 channel 啊，唔啱 channel， 閃咗兩下俾第二隻接咗碗，哎呀， 好啦，我聽到之後，繼續翻嚟嘅話咧，就會 定係我哋問埋啦， 你問埋。 系啦，好啦，咁啊呢题咧就系香港嘅问题嚟嘅，关于香港嘅问题嚟嘅。咁咧香港咧喺1841年咧第一次咧就进行人口统计，咁咧当时就喺港岛区做啦。根据资料档案显示啊，当时咧香港岛人口咧一共有7450人，其中边个区咧系聚居得最多人呢 o k 嗱， 喺1841年， 1841年啊 ，A 上环，B 湾仔。C 筲箕湾，D 赤柱， 唔会赤柱啩？ 系啦，嗰阵时上啱啱开发啫，1841，湾仔嗰度一片荒芜。 湾仔 赤柱，我觉得更加无可能。我都系上环， 上环 系啊，筲箕湾嗰啲好偏噶啦。 筲箕湾 未开发啊。 筲箕湾，我唔会拣赤柱。 我估上环。赤柱嘅， 點解唔係灣仔咧？點解唔係灣仔？ 灣仔未開發㗎嗰時， 但筲箕灣係漁港喎，係咪？ 係啊，會唔會係最高？ 你揀都冇所謂。赤柱，我反而覺得赤柱有機會。 點？我今日都冇分。富貴險中求。 上環，我都係揀上 環。富貴險中求啊！ 係，我最中意富貴險中 求。咁你係咩啊？ 我係筲箕灣。 筲箕灣 係啊，有萬中， 冇人中。 哎呀，赤柱啦，咁我覺得係。 我估灣仔。 赤柱 系 赤柱，系有人中嘅，系马少嘅 赤柱啊！ 一玩就真係未開發。 赤柱啊，唔知啦，但係當年呢根據資料檔案顯示呢、哦、赤柱就係香港島最多人聚居嘅地方。當時成個香港島都係得7000多人 啊， 赤柱有2000人。 哇，咁好低咩？ 唔知家住晒嗰度。 其實香港好多人㗎。係 啊， 係 啊。 因為你冇去其他地方。 可能我懷疑都係可能嗰時仲係漁村囉，即係可能係向南出海啊咁樣，所以嗰啲係啦，即係有幾條漁村喺嗰度就聚居咗好多人。 哇，真係估你唔到。 係啊，估你唔到啊，即係特登嚟陰你。 嗰時我知你做咩呢，我1841年 嘅高級住宅區呢，我赤柱。 我諗嗰時係直情冇乜住宅添，係冇話高級住宅。 人都唔多啦，得7000 人。係啊，咁囉，就係呢個少少嘅知識啊。好，咁我哋咧听只歌先啊，转头翻嚟啊， 我哋 今 日会有校长， 系啦，佢就系嚟自基督教圣约教会坚乐中学嘅李立忠校长，佢问我哋物理问题， 死啦！ 我也许极度愚笨。然后再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无憾，然后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透吻，证实快乐亦算应分。意外现场类智商总都不够高，谁当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没太多可讲，面段海看情为经典。谁舍得醉汉？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的不是我。我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念你。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你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不缺失，不缺失。回复一声好饮，证实我共你多荒谬。意外现场。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没太多可讲，面对海看情为经 呢个有意外现场啊，周恩廷嘅作品啊，咁啊提提大家啦，我哋嘅点唱电话咧现正开放啊， 冇错啦，一阵间12点过后嘅话咧，就我要足足有一个小时嘅大点唱啊，记住我哋电话系 18723888， 有一条线有一个人听， 系啊， 唔系有好多条线，一个人听，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就国安法案件早前获高等法院批准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来港抗辩，律政司反对两度上诉被拒，再向终审法院提出申请上诉许可，终审法院早上开庭审理有关申请。案件今朝早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仪及霍绍刚处理。Tim Owen 早上到终审法院旁听。黎智英与《苹果日报》相关公司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等罪。案件下月一号开审。高等法院上个月批准黎智英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来港代表佢抗辩，律政司反对，早前向高等法院上诉庭上诉被拒，星期一再被上诉庭拒绝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律政司其后直接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伯你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正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隔离。局长邱应华每日进行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陈伯你最近一次上班日期在昨日，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及遵守防疫措施，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局方会为相关办公室彻底清洁和消毒，并遵照卫生防护中心的建议，安排相关同事接受检测。香港榄球队在国际赛连番发生国歌或区旗出错事件后，港协暨奥委会向辖下体育总会发出新指引，包括如果发现播放国歌或升挂区旗出错，运动员及队伍需以 T 字手势示意反对。如果主办方没有立即更正，领队需带领全体队员离场。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黄敏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个别情况严重，会有阻吓性惩罚，例如有关教练或有机会被解除合约，再上一级领队可能不获准再带队。如果总会董事局完全不觉得有错而继续做，就会被制裁，被抽走政府资助，做法尽量不影响运动员参赛。黄敏超又说，如果主办单位办事不力，港协会向国际总会或奥委会投诉，要求制裁他们停办国际赛事一段时间。新疆乌鲁木齐一座高层住宅大厦发生火警，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当局初步调查确定火警是一个单位的睡房插线板着火引致。事发在昨晚的7点多，乌鲁木齐一座住宅大厦15楼首先起火，其后火势蔓延至17楼，消防、急救、应急、公安等部门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明火在昨晚10点半左右被扑灭，伤者都因为吸入有毒浓烟紧急送院救治，其中10人抢救无效死亡，9个人是中度吸入性肺损伤，并没有生命危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显著转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79点，跌咗181点，总成交金额47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8点，跌3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269.2跌了11.2，盈富基金17.59跌1.9，碧桂园2.87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59.96跌6.4，美团134.6跌4.3，阿里巴巴74.65跌了1.75，南方恒生科技3.45跌了8.4，旭辉1.3升了1仙，碧桂园服务17.36跌1毫，快手51.45跌2.3。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1，日元138.76，瑞士法郎0.944， 加元 1.334 人民币 7.161 英镑对美元 1.211 欧元对美元 1.042 澳元对美元 0.67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272 点跌了111点港金报 16,370 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57.84 美元卖出 1,758.3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出行到北区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时代广场一浸车。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段车多，龙尾接近深水湾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油塘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圣安当女书院，仲有油塘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油荔村一段都是慢车夹。封路情况，何文田佛光街有水务急收，去红磡方向近住天柱一段慢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就梗系将架车停定先讲电话，又或者可以请同车嘅乘客带路。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想说服人哋去喂部母语，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伍家慧。 做 CIBS 节目同诞下一个小朋友都几相似嘅。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大部分嘅妈咪咧都好中意个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有专人协助填写申请表。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全城期待瞩目盛事香港超级联赛， 十一月二十六号星期六下午5:50，杰志对东方，两强对垒，战况激烈，两队势必抢分挑战榜首位置。十一月二十七号星期日下午2:50，和富大埔对港会，过往被称为大台客的港会，究竟可不可以挑战前列位置呢？ 香港超级联赛，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可以自由自在咁样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每一日瞓觉之前都可以抛开晒所有嘅烦恼，咁就为之一个快活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松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翻到嚟啦？ 校长 版， 今 早晨， 今日嘅校长嘉宾就系基督教圣约教会坚乐中学李立忠校长。校长， 李校长， 啊、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 Hello, hello. 系啊，我哋坐齐喺课室啦。 系啊，好紧张啊！今日我想问问李校长啦。啊，你好啊，我系李丽瑞啊，李同学啊。系啊，李校长你好啊。 系你好啊，打个招呼。客家人嚟噶。 诶，客家人，你有咩讲客家话？ 咩啊？自简言。 哇！又姓李又客家。 咁我今日八年前 是一家，系啊。 咩？你有咩讲客家？ 你有讲客家啊？耳狂唔狂？ 眼狂哦，眼狂耳哦。系啊， 眼狂都系。 我哋讲咩？ 唔知啊！ 佢话我识讲客家噶，你惊唔惊我？我话唔惊你。 你 好开心啊！ 你阵间用客家话通水咁咪弊？ 咦，咁客家婆来了嘅话，其实系咪可以搵 系啊？ 想教我哋？ 哇，都好玩喎！ 系啊，都好啊！一于咁话，留低啊！你校长我电话俾我。 系啊，可以考虑一下。 好啦，咁啊，李校长今日咧，要问我哋嘅系边方面嘅问题啊？ 系想问大家咧，同物理科有关嘅问题啊！ 哎呀， 我最差 ，系啦，我 physics 当年得30分咋， 系 我都合格， 所以都考唔到入中四嘅理科班， 去 咗文科班， 点算啊校长？ 系啦，可唔可以问客家？可以考大家客家话， 临时转题目， 客家物理 啊，搬龙门嘅， 都搞错 啦！我因为而家暂时嚟讲我系零蛋啊，好啦，咁啊，李校长。想问我第一题的问题的话，唔好咁深得唔得啊？物理， 我第一题咧系同马小强好有关系噶， 系咪几多匹马力咁样？ 就系咧，马小强呢三个字嘅声音咧，喺空气咧，边个传播得最快嘅咧？ 哇！呢个物理嘢， 马小 强， 答案就有四个噶， 四 个系马，第二个系小。第三个是强，第四个是一样。 咦？ 空气 传播啊？ 咩意思啊？我想问清楚少少。 即系因为咧，我读咗马呢个字咧，其实声音喺空气里面一路向前传播噶嘛。 系啊。 究竟系马走得快、小走得快，定强走得快呢？ 我觉得响音会快啲。马小。 我 觉得 你可能喺物理嚟讲，我其实基本上系一样，即系同你个后 均速嚟噶嘛，系嘛？ 均速啊， 我估 系咪系咪嗰啲嘢啊？ 系嘛？ 系都系嗰啲咯，嗬？ 佢用个均速好似好专业咁，有呢个考错。我哋讲啲频率嘅音，我估个马字啊，校长。 马小强声音嘅传播，即系其实我。连呢一样嘢有我都唔知道，即系你讲嗰个字嘅时候，原来佢系一路系向住你嘅声音，系向住前边咁去嘅，即系去到几远啊？你嘅意思系可以 系传播嘅 速 度 啊，传播速度 快， 即系我先会，如果我叫妈咁样嘅话，系会对方会听到先啦， 快啲听到， 系啦，强系咪咁嘅意思啊？ 传到耳仔度， 边个会传得快？ 我 讲个快咧， 马字， 我估一样， 我估马字。 我跟你 好， 我跟你， 你唔识客家话，客家话唔得噶呢个，呢个校长又冇贴纸。 校长希拉泽哦，校长 系， 佢笑啊！嗱，我哋有人拣吓， 一样噶， 耶！你话咩啊？懒专业啊？咩均速啊？吓？ 你讲 唔系啊？佢话我懒专业啊嘛？ 系啊，但系你讲 系啊，但我哋啱啊嘛。我就系话佢做咩话我懒专业啊？我系专业嘅。 对唔住，对唔住。 点解嘅？ 系啊，请教。 点解嘅？校长 系 或者倒转嚟谂咧？如果唔一样，举例马小强个强字跑得快咧？咁远嘅人听咪可能听到个强字先咯，远嘅人咪听到强小马咯， 系啊， 唔奇啊，点解唔可以啊？ 即系唔系啊？即系譬如我讲马小强个顺序系应该 系 啦， 系啊。 如果 唔均速嘅话，好可能就 系 miss 咗马或者 miss 咗小啊嘛， 或者系直情马强小咁样咯。 唔奇啊！ 如果咧个速度唔一样咧，听嘅人咧可能啲字嘅次序会捞乱咗噶。 哦，咁有冇机会系真系个速度唔一样噶？ 你咯。 就是不会了所以很神奇的、无论是几大声几细声几高音几低音原来个传播速度都是一样的。 哦，那客家话是不是 潮州话会，广东话都系一样噶， 都系一样。 英文同埋上海话有冇分别？ 英文可能远啲啊嘛，英国咁样，上海近啲就快啲啊。 OK， 你唔使理我哋，我哋系咁样嘅。好啦，你我就 好重要嘅物理现象嚟噶。 呢有冇名噶？ 系咯， 系啊，冷专业咁样，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听？有个名噶？ 名又好似冇、啊，但系就系因为咁，我哋先至听到嘢咯，先至啲嘢唔会打乱咯。 哦， 但系 但你解释唔到噶？ 但喺空气嗰度传播同喺其他媒介嗰度传播个速度系咪会有唔同噶？ 声音嘅传 播，譬如喺水 啊，或者太空啊， 太空就 冇太空冇听唔到。 同样喺水里面咧。都是无论大细声高低音的传播速度呢都是差不多的、 啊、好奇怪啊 得意 啊但是没得解释的没得解释的 那解释呢就好深奥在这里讲呢我怕啲听众会瞓着 哦好嘢啊教宗正的好事呢好叻啊是啊好事呢好叻啊好啦我哋第二 啊 五毛银客气自搞言嘛好啦我哋有第二题啦，李校长。 好，第二题咧就系咁咧，物理学家咧吓，咁、啊、我哋就研究咧，所有嘅物质咧都由一啲最基本嘅粒子组成嘅。 嗯。 咁以下咧呢四个粒子，边个唔系基本粒子咧？ 嗯。 啊，第一系电子。 嗯。 第二系质子。嗯。第三系中微子。第四是胶纸， 胶纸咧，梗系胶纸系黐嘢噶嘛， 唔系基本粒子咧。 大校长， 我想问，黐系中咩？中离子定系 中 微子啊？中微子，哦，微小个 微， 微 嗰个微 子。胶纸系 交 通个胶系嘛？ 胶纸咧就系诶好胶个胶咯。 哦，胶个 塑胶个胶， 塑胶个胶， 塑胶个胶， 胶纸， 胶纸啦。 我冇听过胶纸，电子我听过。 电子， 电子诶，质子我听过。 咁我就剑走偏锋，整个中微子啦， 系嘛？富贵险中求系咪？ 富贵险中求，纯粹系个个都两个字，呢个三个字。 中微子，电乜字乜字？佢诶个问题系佢唔系原先嘅我哋嘅四大粒子。 系啦，不原始基本粒子咧， 基本粒子， 基本粒子啊！ 但系分分钟胶纸系啊，校长即系试我哋嘅、啊， 即系好似你嗰个冇作用咁嘅意思。 系啊， 咁人哋好有诚意啊， 系啊，点会系你啫？ 咩咩冇 揾 作用 咁 样， 系 啊， 系 啊， 对唔住收翻。 电子、质子中， 我估胶纸， 定系我哋。 我个胶纸， 电子， 佢就真系塑胶个胶。 富贵险中求， 你系中离子系咪？好，咁我胶纸啊， 我又胶纸， 你又胶纸啊，好啊，即系一个 C 两个 D， 有冇人啱啊？ 有冇人啱？ 都系全部都系错嘅。 系啊， 电子 电子啦，电子啦，我估电子啦。 正确嘅答案咧， 电子 系质子啊。 哎呀， 点解啊？ 原来咧，以前咧就觉得质。纸咧系基本粒子嚟噶， 嗯， 后来就发现咧，原来喺质子里面咧，仲有更加细粒嘅叫做夸克啊， 夸克 咁呢啲系啦，咁呢啲咧好细粒嘅粒子咧，佢哋原本应该互相排斥噶， 嗯， 咁点解佢哋又可以走埋一齐咧？跟住再发现咧，原来佢哋中间咧仲有一啲基本粒子，就叫做胶纸咧，就真系 黐埋， 真系黐埋， 真系噶。 啊、所以咧就胶纸系基本粒子， 嗯、 反而质子咧，而家咧我哋就相信佢唔再系基本粒子啦。 哦，咁中微子系啲咩嚟噶？ 中微子咧就系、是、一啲咧系更加细粒嘅一啲嘅粒子吓，咁咧佢哋咧就系喺嗰个嘅原子核里面咧、 嗯、 有一啲变化嘅时候咧，佢就会出现噶。 哦。咁车厘子咧， 车厘子咧就好重要噶，因为系食得噶。 提子啊，跟住 校长啊，有个 又问啊嘛， 提防骗子， 提防骗子， 你话佢啦，校长扰乱课室秩序， 你唔好恃住系自己人就乱嚟 咯，系咯，车厘子， 所以车厘子咧就唔系基本粒子嚟噶， 知道， 你唔出呢个，校长， 佢唔想好似马小强咁， 精子咁样系咪啊，出嚟嘅咁样。好 啦， 第三题， 第三题， 好，第三题，第三题呢，我哋发现呢，喺北半球呢打嘅所有台风呢， 全部咧都系逆时针方向转噶、哦。 嗯、 啊，大家睇嗰啲天气图咧，嗰啲台风咪好似一个螺旋，嗯、全部北半球都系逆时针方向转噶、哦。 嗯， 究竟点解会系咁嘅咧？咁、 嗯、 啊，四个答案 ，A 就系因为地球嘅磁场影响。 嗯 ，B 就因为月球嘅引力影响。 嗯 ，C 就因为太阳嘅辐射影响。D 就因为地球嘅自转影响。 嗯， 哇，四个都好似、 哦。你有冇发觉嘅就系佢读 C 嘅嚟 B 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应该系 B。佢读 C 嘅时候应该 系 C 啊。B 嘅时候应该系 D。 校长点解要 all of the above？ 我觉得唔系太阳， 我唔会拣月球， 我唔会拣太阳。 自转啊，会唔会同 我就谂紧系磁场定 系 自转？ 磁场 嘅引力，太阳嘅辐射， 同埋 地球嘅自转咧？ 我唔会揀月球同埋太阳咯，我会揀 A 或者 D， 是但一个。你点睇？ 富贵险中求，我系 D， 自尊。 我系磁场，磁场影响。 磁场都好好似好 make sense 啊，南北半球啊嘛。 但系你磁场点样磁影？ 磁场啊， 我估自尊， 自尊佢啊嘛。 两个自尊，一个 磁场， 系啦，一个 A， 两个 D， 有冇人啱啊？校长。 就系因为自转啊 ！Yeah， 点解嘅？ 因为地球嘅自转咧，有少少好似咧系你当系盛紧啲空气啦， 嗯 啊，咁咧就会令到北半球嘅咧就全部都系逆时针转噶，连我哋屋企咧冲马 啲水都系噶，系啊！我就想问呢样嘢啊，即系如果你 喺南半球咧，就会顺 时针噶嘛，系、啊，喺北半球嘅话就 系 逆时针噶， 系， 但我唔知点解噶，从来都，我哋 就因为个自转， 因为自转啊， 系啊， 哦， 大家去澳洲旅行冲刺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系同我哋， 我有留意到啊，我有留意到，但我问人有冇人答到我，我有问普通啲街边嗰啲人，佢就不嬲都系咁噶， 你应该问客家人啦、啊， 喺澳洲问客家人， 系啊，咁犀利，有冇客家嘅之间嘅咁样问 啊？我从来冇见过 啊 嘛， 啊 好啦， 喺赤道冲刺咧就唔转噶， 唔转噶， 直落噶， 系啊， 吓 咁得意 仔。 哦，得意！ 我未去过，下次有机会去，大家试下去赤道冲刺。 赤道有啲乜嘢国家系近住赤道噶？ 新加坡、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哦，哇，学到嘢， 好 远啊！ 哇，好奇怪啊呢样嘢。 呢个有趣有趣。 系啊，呢个得意，呢个得意，学到嘢。好啦，咁啊，不如问埋再第四题咯，好嘛？你校长， 好唔好？ 好，第四题咧。就是点解呢、啊、当有晴朗的天空的时候呢个天空会呈现蓝色的呢、A 是因为大气层反射海水的蓝色。B 是因为外太空本身是深蓝色。C 是因为空气粒子特别会将太阳光的蓝色来到散射。D 是因为蓝光行得最远。所以由大气层都传到嚟我哋嘅地面， 又好似个个都有， 系咯，蓝光啊，净系 Blu-ray 啫，睇贴啫， 唔系依家嗰啲手机啊，防蓝光嗰啲贴啊， 我拣大气层啦，哎呀，我全军覆没噶啦，今日 咩啊？大气层， 大气层， 乜嘢？大气层， 散射， 散射 海水嘅蓝色， 系啊， 哦，即系 A 啊嘛， 或者外太空系深蓝色。 唔系， 定系 C 系因为空气粒子散射阳光嘅蓝色，定系 D 蓝光穿透得最远，所以嚟到地面咧？ 我觉得 C 同 D 都似， 都似。我估 C 同 D 系啦，我都想拣 C。 蓝光 系啊，唔系诶，蓝光系 D 系啦， 散射， 散射。 好， 睇住校长。 转大， 我为咗破蛋，我真系想破蛋。 全部买晒我一个 蓝光， 蓝光。 D 透得最远， 我拣 D， 唔理啦。 O K， 好，即系两个 C， 一个 D。 你有几多分啊？李丽蓉今日 我两分，两我跟佢啫嘛。 你都系两分啊？ 系啊，正确答案系有冇人 系 C 嘅？ 啊，你蛋都破唔到啊，马思强 都破唔到。物理学点解呢个蛋破唔到？ 点解嘅？点解嘅？ 原来呢蓝光呢佢呢个波长最短啊，咁呢佢撞落去啲空气粒子嗰度呢咁呢就会散射得呢最犀利㗎。反而倒转呢红色光呢 个 波长最长呢咁呢佢呢就会散射唔到落嚟地面咁多啊。所以呢平时呢係喺嗰啲嘅即係黑暗嘅地方呢，如果驚有火警呢，有时嗰啲警示呢咪会用红色。就是有煙霧的時候紅光都可以穿過 穿透、 而藍光呢就會散射就會彈咗去第二度的 哦明白了， 奇妙 啊。 我們平時看到的天上面那個藍色呢就是呢太陽光呢被空氣呢彈咗去第二度，就彈咗落嚟我們的眼那裡，所以我們就會看到 好奇妙啊。 咁我想问一样嘢啦，咁黄昏嘅时候点解我哋会睇到个天嘅就係有唔同嘅 红光 渐变嘅粉红色啊同埋紫色啊咁样呢，校长。 係啦，嗱黄昏呢我哋呢通常睇咸蛋黄呢就直望个太阳㗎嘛。咁呢就因为啲蓝光呢喺行嘅期间呢就弹走咗去第二度啊，弹剩返嗰啲嘅咪就係偏红同埋偏黄嘅光囉。 哎，明白晒， 弹咗 晒，好宝贵嘅呢堂。 哇，好犀利啊！ 多谢校长啊！ 好啦，校长又点唱？ 系，今日点唱呢？我拣咗一首歌咧，就叫做《青鸟》。 系 啊，《青鸟》咧，其实咧系意味住咧吓，我哋希望要追寻梦想啦。可能咧期间咧都会遇见一啲嘅困难，但系咧我哋都希望咧学生佢哋都可以突破自己嘅困难嘅啊。我哋自己學校呢都係好希望呢可以幫助學生成就一啲不可能夢想嘅地方㗎。例如呢我而家點唱緊嘅時候，我特別掛念緊呢我學校裏面呢其實今年有6學生呢係衝出香港，係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呢做緊一年嘅交換生㗎。 祝福 我哋呢是啊，其实我哋学校呢就都好多学生呢都系来自基层家庭啦，佢哋呢冇諗过呢可以去外国读书㗎。但呢我哋啲老师呢就好积极呢帮佢哋呢申请呢个国际交换生嘅奖学金啦。咁呢其中有5同学呢每人呢系攞到150,000奖学金呢，今年呢可以喺美国啦、德国啦、匈牙利读一年书读完书先返嚟。咁所以我哋学校都好希望可以帮同学呢追寻佢哋嘅梦想，特别佢哋觉得啊冇可能达到嘅梦想，我哋諗尽方法帮佢哋去达到㗎。 好，咁多谢校长啊， 努力加油。 係啦，依家就为你送上呢一首青鸟啊，再次多谢校长。 多谢你啊，李校长。 山高我愿行，不怕崎岖。 像青鸟翱翔，永不怕惧。 为理想高飞，随缘再铭记。愿这世间和平共处， 天边流萤万目飘散去。 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原材料以及外贸产品等运输需求， 保障呢啲重点物资嘅运输畅通，亦会严格规范邮政快递基础设施暂停服务及关闭嘅行为。如必须关闭，会提前向社会公布，采取措施尽快恢复，全力保障邮政快递服务有序运转。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云带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有雨嘅天气，同时东北季候风亦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一及星期二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后期早上相当清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00点，跌咗160点，总成交金额4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升咗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8点，跌3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0.2跌咗10.2，盈富基金17.62跌1.6，碧桂园2.87升4仙，美团134.8跌4.1。恒生中国企业60.04跌5.6，阿里巴巴74.85跌1.55，南方恒生科技3.46跌7.6，快手51.65跌2.1，碧桂园服务17.3跌8仙，工商银行3.83升3仙。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1，英镑9.461，瑞士法郎8.279，澳元5.288，加元5.86，新西兰元4.895，欧元8.1374，每百日元对港元5.6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86。日经平均指数报28,293点，跌咗89点。港金报16,3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01美元，卖出1,759.52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油荔村，由于慢线有工程，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补充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一齐玩日落西山下，表演香港节目主持人嘅专场。李志刚， 音乐字典冇得顶，超 B， 扮靓高手，阿土， 细心细粒唔大食，李志刚。 开心正能量，好心情啊！超 B， 新词汇发完人啦、啊，阿土 有路有条理，做嘢快手。 我哋仲有好多特质等你发掘噶，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 晏昼1-3，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阿土， 美联香港，我哋好相亲相爱啊！ 在新生精神康复会，卢业能这位远途高手会自己设计万花同图案，制造出细过1毫硬币的花纹。 整一张软图就碌成平板，之后就砌出嚟，将佢砌成花图案。 但是到底乜嘢系软图呢？留意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 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咗嘅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到嚟风骚大 点场。 首先，我哋喺线上嘅有张先生。 Hello， 张先生。 张生。 喂 ，Hello。 你好啊。 张生你好啊。 你好。 听到啊。 听到。张生你喺边度啊？ 我而家喺屋企咯。 你而家喺屋企啊？ 哇，世界喎、啊。 好 开 心啊！12:00喺屋企喎。 系啦。 系啊系啊，听日都听你哋节目噶啦。 多谢你支持啊！系有咩点唱啊？ 系啊，有咩点唱？ 即系咁啊！我即系过两日，我仔就嗰啲大学毕业咯， 哇，犀利！ 就即系想点样，想俾佢听下咯，等佢大家开心下咯。嗯、 你个仔叫咩名啊？ 张景峰啊！ 张景峰系 啊， 啊，哦，大学毕业啦， 大学毕业， 咁你咪好开心咯、 啊。 嗯，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即系鼓励下佢咁咯。 嗯， 即系佢都好孝顺嘅，即系佢依家进修嘅，进修。即系做紧嘢啦，而家进修又毕业咯。 哇，咁叻仔， 犀利！即系又好好咯，即系两公婆都进修再进修咯，几好。 哦， 即系你讲紧系你个仔同埋佢嘅心抱系嘛？两个都系不断咁进修。 哇，犀利喎，张生，你有冇进修啊？ 我啊。我当初企喺自己进修下咯，听下声机咁。 呢个 又几好啊！ 因为你听我哋 佢休咗生活咯，而家 系啊。头先你有冇听到嘅就系、是、你又知唔知啊？ 校长 有嘅， 系啊， 听下啲物理啲 physics 嗰啲嘢啊嘛。 physics 啊， 即系讲下啲物理同埋讲下啲客家咁 样。听啊， 真系识 嘢咩？客家嘢， 客家 人 啊， 嘢 客 家 人， 好多客家人啊，两个。 你 平时坐喺部架讲唔讲客家咧？ 教我 程 簡 言 都 講 客家， 程簡言都講客家，即係好料啲啦，好叻喎客家。 阿老婆要客家， 阿老婆又係啊，阿老婆喺唔喺度啊？老婆， 老婆啱落咗去買嘢， 出去買嘢，哦， 係啊， 客家人同客家人咧，有時如果你真係大家都係講同一個語言啦，咁跟住我哋有時會大家自己傾偈喎，其實幾好嘅，因為咧第三者咧係完全 唔 知我哋啱乜嘢。 你試下同佢講，我哋估下 你 講咩？你 節目好精彩咯，即係聽到人好開心咯，即係個心情好開朗咯。 多謝你， 咁多請意哦。 啊，好啊， 係啊。咁啊，張先生，你點唱只咩歌俾仔仔聽啊？ 即系我本身我好中意听呢首歌嘅，就即希望大家都中意听咯。即系邓丽君普渡歌王歌后嘅《丝丝小雨》，我好中意听呢首歌。 好，咁我哋为你送上呢只《丝丝小雨》先啦。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吓，继续支持我哋。 拜 拜。 阵阵绵绵细雨带来多少凄凉意，我曾问过丝丝小雨是否带来你的消息，我和你初次相见就在这街头，是你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 起你的真意，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我和你初次相见就在这街头，是你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想你想你我想你，能再回到我的怀里。片片相思情意，我想把它献给你。春已来到，冬已过去，还是没有你的消息。我和你初次相见就在这街头，是你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愿你愿你我愿你，早日回到我的怀里。 我好有味道啊， 是啊， 这些感觉诶，呢啲歌咧，我唔知点解，我即刻会谂起嘅就系你有时可能咧夜晚黑翻屋企喺啲唐楼喺啲后楼梯嗰度咧，你会听到咧啲看家哥哥哥咧 喺度播住咁样，系啊， 系啊，你会听呢啲歌嘅话，呢个感觉我都哇翻晒嚟嘅， 又似 老香港嘅 夜总会啊，卒之条旗袍嗰度唱歌 嗰啲地方，你去得多啲， 系啊，我未去过， 我就 未去过， 我都系睇文初剧听翻嚟，睇翻嚟。 好嘅 ，Kara，Hello，Kara，Hello。 到啊！ 听 到 ，Kara 喺边咧？ 哇，我好开心啊，因为我第一次打嚟啫， 啊、 你哋风速快活好耐噶啦。 多谢你。 今日听唔到大佬张个电话，个把声咧就有啲失望咯。 唔使失望， 佢放大假， 好快翻嚟噶啦， 下个礼拜翻啊。 好开心啊！我而家好激动啊，瑞瑞，你知唔知道啊？ 点解啊 ，Clara 做乜嘢啊？ 听唔听到啊？ 听 到 啊！做咩咁激动啊？你话你好激动啊？咩事啊？ 系啊，唔系啊，因为咧我第一次打嚟，因为我好多次咧我都系想打嚟，但系我都冇咁嘅勇气咯。 点 解我今次有咁嘅勇气打嚟咧？因为听日咧系我同我先生结婚33周年。 哇！鼓起勇气打嚟。 先生14岁已经开始识嘅啦，我哋中一已经系同学嘅啦，到而家咯。 咁咪好唔抵咯， 即係你對對同一個， 對同一個咁，你試下其他嗰啲啊嘛。 嗱，你唔好 唔係遇上了對的人就 OK， 偏偏也是情人節。 但你唔知，你唔知中學時不應該談戀愛咩 ，Kara？ 你14歲 咧唔敢試，因為我哋中學咧媽咪唔會俾我哋唔準我哋談戀愛嘅，所以咧讀書嘅時候咧係好誠真嘅，我哋嘅生活。 咁你又話你14歲識佢？ 唔係識佢啫，未拍拖係嘛？ 未拍係嘛？ 幾多歲拍拖啊？ 我同我先生咧，其實係。畢咗業之後，大家都係分開咗，即係大家都係大家朋友啊咁樣咧聯絡下咁啊。後屘有一個同學喺美國翻嚟咧，就 join 埋一齊玩啊，咁就開始咯。我哋我都成23歲先至拍拖咯，25歲結婚咯。 哇！ 25歲結婚， 佢係咪借啲耳揾你啊？嗰陣時記唔記得第一次揾你？ 佢點樣追你啊？ 係啊，第一次約你。咩 扮曬嘢咁樣啦， 梗係啦呢啲，係啊，問你借嘢啊，定問你去同你去睇戲啊？ 係咯，一齊睇戲咧，過馬路咧扮曬嘢， 拖你 拖你上邊咩 咁樣？ 睇咩戲啊？記唔記得啊？ 啊？ 睇咩戲啊？ 兩小無猜嗰啲啊 ？No， 唔係啊， 睇咩戲？ 恐怖片我都唔記得。 恐怖片話你識玩啊？呢啲一定係恐怖片啊！一驚就攬住佢咁樣。 冇啊， 係冇咩？ 定係佢扮驚攬住你啊？係啊，都得，係啊，兩邊都得， 好開心。 因為大家係同學啦，又係啱啱開始啦，好似仲係好似拍拍手手咁， 好順情啊， 係啊。 好曖昧咯，嗰陣時 我哋關係 咁曖昧，曖昧呢啲先至最好玩。 係啊，係 啊， 係 啊，咁而家我仔31歲啦。哇！ 帶埋你個仔仔幾多歲出嚟？ 我唔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又好感恩啊！我就啱啱咧係。等咗10多年嘅公屋咧，系終於派咗上樓啊！ 恭 喜恭喜恭喜！ 好事成雙啊！ 係啊， 係啊。 系啊，咁我个女咧就，我对个女都27歲啦。咁而家系追寻紧佢自己嘅梦想。咁我亦都希望佢可以梦想成真啦。因为起码可以即系做佢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咁我觉得亦都系好感恩啦。咁样， 你哋有两个小朋友，一仔一女， 一仔一女，一个31，一个27啊嘛。有冇留心听先？知道， 我唔知仲有冇得。 我聽到阿馬老師唔舒服嗰排咧，幾擔心啊！真係驚聽到聲唔翻得嚟啊！真係 唔使擔心， 佢已經喺度啦。 笑啊！你哋啲組合好得意啊！真係好搞笑。 你唔擔心我㗎 ，Clara？ 嚇！你冇擔心過你？你出事啦！你 唉，心灰咯。 我睇你點兜啊 ，Clara！ 俾10秒你，你兜啊！ 你做乜嘢啊， 马 老师？ 唔系啊，阿瑞瑞唔高兴啊，佢话你唔关心佢啊，而家俾10秒你兜啊，你氹翻佢啊！ 阿瑞瑞啊，你知唔知啊？我听到把声变咗声，走咗声啊！我都几食煲汤俾佢饮啊，知唔知啊？ 你第一个应该要问下我 啊！咁啊，因为你系即系除咗大老张之外咧，你系你先至可以压住阿马老师嘅。 嗱 ，Kira， 我考你，你想煲咩汤俾阿瑞瑞饮啊？你唔好乱噏啊！粟米汤， 粟米汤唔得， 麻糊汤、 紫苞汤、 罐头嗰啲， 啊，粟米汤唔得，咁啊煲啲清润啲嘅汤啦，而家呢个时候，一样汤， 算你啦，算你啦，食翻啖先， 哦，大家笑翻，握手做好朋友，好， 系啊，我老公咧好中意听阿陈百祥嘅歌噶，咁可以嘅话同我播《一生何求》啊， 冇问题， 希望同佢细水长流啦，一路， 好， 喂，押韵噶喎你。 兩年前佢做咗個大手術咧，咁呢兩年嚟咧，佢都好悉心去照顧我啦，對我不離不棄，我真係好感恩，我真係好感恩，好多謝佢。有時我發脾氣啊，剩咧，佢都即係都好忍耐，好忍耐，因為兩年前一個大手術咧，對我嚟講係一個即係大步難過，大步難過，我真係好感恩，好多謝。同埋好多謝我家姐咧，喺我啲即係喺我休養期間咧，佢係每一日咧都拎呢個飯送嚟醫院俾我啦。咁同埋我出院之後咧，佢都係即係每個禮拜啊都拎好多嘢入嚟俾我食啊，煮俾我食啊咁樣。我好多謝佢哋，真係好多謝佢哋。 你真係好幸福，係啊！我覺得你好幸福啊 ，Clara。身邊你11個人嘅話，全部都好錫你，係啊， 係啊，我真係好幸福啊！有日我真係好。好多謝，真係好多謝啊！真係，我係從死門關即係走翻出嚟嘅，你知唔知？真係 好好地珍惜。 系啊，真系 系啊，好地珍惜下。系 好，咁我哋即刻就为你送上呢一首《一生何求》啦。 煲啲粟米汤饮下啦。 系啦，拜拜。 是我的所有。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 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好，听过有一生何求啊！咁、啊，电话里面咧，我又接通咗咯，有李先生啊， 李先生， 李 好， 李先生 ，Hello，Hello，Hello， 你好， 你好， 你好啊， 欢迎你。哎呀呀呀， 你不是我家人嘛，李先生。 其实是李校长嚟，转个头 又打你啊！ 都系想点错啊？李先生点啊？你好嘛？喺边啊？ 你好啊！你好啊！ 系好啊！ 今次打嚟其实系想点唱俾咩人听啊？ 想点唱俾我老婆听 啊？诶、嗯，系、咪又系嗰啲咩结婚周年咧？ 唔系啊，我中意呢首歌，所以我想俾你听咯、 啊。好啊，老婆叫咩名啊？ 我女朋友叫 Angela。我老婆，我老婆，我老婆 ，sorry， 嗱嗱嗱 嗱 嗱 嗱， 你唔好咁样啊， 两个人嚟嘅， 系啊，俾多次机会你，到底系李太同你 Angela 有咩？ 李太， 唔系佢意思系，就算结咗婚都可以保持到拍拖嘅时候甜蜜， 你唔使等啦。 初恋嘅感觉 系啊，初恋嘅感觉， 初恋嘅感觉， 你大胆啊！ 结咗婚几耐啊，两个？ 结咗婚啊，好短时间嘅咋，但我哋都好幸福快乐咯。 哦 ，OK， 好，你好似好忍悔咁。 系啊，但你叫错名啊。 唔系，我主要都系想俾首歌嚟听啫。 好啊，好啦， 你拣嚟嘅系呢一首 咩歌啊？ 系嘛，谭咏麟嘅《小风波》。 诶，系啊， 点解拣呢首歌啊？闹交啊？唔开心啊？ 唔系啊，呢首歌都 唔关事啫， 你中意啫， 你中 嗱，李 Sir 咧好惊， 系啊，惊 早知佢咪早知唔打嚟啦， 穿晒， 系啊，穿晒，唔好意思啊，李 Sir， 咁其实 Angel 啦，就即系李太，系啦，咁而点呢一首嘅小风波，我冇嘢嘅， 系啦，佢话 纯粹系中意啫， 佢话系冇嘢 ，OK， 好， 就为你送上呢首小风波啦， 好，希望你中意啊， 吓， 好，多谢你， 拜拜。 如让你看见这痛苦中的我，谁愿再掀起小风波？其实我与你好知心好清楚，但偏去制造苦楚。还愿看看你，看你想不想我？还愿看你心可苦楚。其实你也痛，彼此一般的多。问可有快乐分给我？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可否释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一点点错，还愿你再约我到公园等我，忘掉了往昔开始过。其实我共你好知心好清楚，愿此际你再想我。其实我与你过往真开心过，留住那笑声于心窝。 其实我共你早教出心一过，应该大笑入爱河，共度爱河。今天亦当初，我只爱你一个，心里有句说话要对你说清楚。可否识风波，你对我已不错，心里也暗暗认，我也有一点点错。但愿大家言和，你与我都有点错，但愿大家言和，再与你相。 好，听过咧，有李先生点俾佢老婆/女朋友 Angela 听嘅《小风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已經停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五名信託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奕君、前立法會議員凱兒、何秀蘭、歌手何韻詩及嶺南大學前副教授許寶強，連同基金秘書施成威，各被票控一項沒有在指明時限內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社團罪。六人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控罪指六人在2019年7月16日至2021年10月31日期間，在香港作為612人道支援基金本地社團幹事，沒有在指明時間之內遵從香港法例社團條例的規定為基金註冊。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就國安法案件早前獲高等法院批准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 來港抗辯，律政司反對兩度上訴被拒，再向終審法院提出申請上訴許可。終審法院早上開庭審理有關申請。案件今早早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及霍兆剛處理。Tim Owen 早上到終審法院旁聽。黎智英和《蘋果日報》相關公司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等罪。案件下月1日開審。高等法院上个月批准黎智英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来港代表他抗辩，律政司反对，早前向高等法院上诉庭上诉被拒，星期一再被上诉庭拒绝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律政司其后直接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到运输署递交加价申请，表示面对成本上升，即使今年七月已经加价，但是收费仍然滞后，因此提出分两年，每年将的士起标收费增加3元，或明年将起标收费加6元。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表示，申请加价是业界的方向，亦都有业界认为可以在的士跳标收费作出调整，具体细节会再商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伯你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正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隔离。局长邱应华每日进行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陈伯你最近一次上班日期在昨日，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及遵守防疫措施，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局方会为相关办公室彻底清洁和消毒，并遵照卫生防护中心的建议安排相关同事接受检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一及星期二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后期早上相当清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08点，跌咗152点，总成交金额4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升咗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8点，跌3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0蚊，跌咗10.4。 盈富基金17.63跌一毫半，碧桂园2.88升五仙，美团134.9跌四蚊，恒生中国企业60.08跌咗五毫二，阿里巴巴74.9跌个半，南方恒生科技3.46跌咗七仙六，快手51.75跌两蚊，碧桂园服务17.34跌毫二，工商银行3.83升三仙。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11，日元138.41，瑞士法郎0.943，加元1.332，人民幣7.159，英磅對美元1.213，歐元對美元1.043，澳元對美元0.67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7，日經平均指數報28,287點，跌了95點。港金报16,370，比上日收市升咗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06，卖出1,760.2。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周恩来喺70年代再次为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但系佢当时已经病重， 我都担心啊，万一我撑唔住嘅。咁会为党同国家嘅工作造成损失啊！ 咁多年嚟，你实在系太辛苦啦。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00，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Hello， 我是小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系好快乐嘅，第二张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系唔知咩叫快乐。诶，总之你乐观啲，接受所有面对嘅困难，就系快乐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放松快活人。 好，翻到嚟咧，风骚大点唱， 冇错啦，1872388啦，有朋友已经系打通电话嘅，咁当然啦，我哋都要打得通翻俾你先至可以咧，同你倾到偈啊吓， 系啊，或者又咁啱撞啱打翻俾你嘅时候，咁啱唔得闲， 冇错， 唔紧要嘅，我哋帮你代读都可以，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我哋见到咧，就喺我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啦，有一位叫做阿 Kitty 啊，今日咧想点唱咧俾佢嘅妹妹啊吓，咁啊预祝咧就喺11月30日咧就生日快乐嘅。咁啊，祝佢嘅妹妹咧就生身体健康。咁啊，希望咧就系有一首嘅就系郑秀文嘅歌曲啊吓。咁如果我哋有时间嘅话咧，就会帮你播噶啦。 系啦，咁啊，另外一位阿 Chris 啊，阿 Chris 咧就点唱俾阿 B 啊 ，B E E B 啊，就系 B 个 B 系啦。咁咧系啦，就拣嚟呢一首啊，陈芳语嘅《爱你》， 爱你。 我闭上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你微笑的唇形总勾着我的心，每一秒出完，我每一秒都想要吻你，就这样爱。我喜欢爱你外套卫衣。 这样贴近，因为你有时没生气，故意闹脾气，你的紧张在意让我觉得安心， 咁啊，电话里面咧接通咗宝宝啦噃， 宝宝， 宝宝， 宝宝系啊，瑞瑞， 你好啦，宝宝， 啊，巴闭哥， 宝宝， 好紧张啊，因为我你见咗上个礼拜已经打咗啊，但系等唔到你哋电话啊， 点解啊？ 可能我哋太忙啦，系啊，可能太 挤啊， 要赞下欣欣先，欣欣真系就做得好叻啊，好进步啊， 我都觉得系辛苦晒欣欣， 好犀利嘅， 系啊，由上个礼拜开始嘅话，佢已经系好辛苦噶啦， 系 啊，多谢你哋。 系啊，好明显系佢真系做得好好好好放啊，即系开始放咯。 系啊， 即系佢开头咧有啲拘紧嘅。 冇错， 佢呢两日闹我，你都知佢 点冇闹佢啊，冇闹佢。 边个敢闹你啊？讲真话啫。 我想问下咧，问题问呢个问题啊。今日嘅 post 咧，或者系呢几日嘅 post 系咪啊？ 阿 瑞瑞定 啊？ 巴闭哥， 你 估咧？ 你估啊？净系识边个？ 我就系估阿巴闭哥咯。 叻女。 系啊， 咁长篇大论嘅，但系又唔知最就唔冇重点嘅，你又知道系边个啦？ 有啲鬼马咁样，所以我睇到系估系佢咯。 系啊， 宝宝啊，其实唔系鬼马，我系想有一种文采， 文采啊！ 哎呀，你觉得系鬼马真系惨。 哎呀，个粉刷唔知挤在边啊，嗰啲唔系你嚟噶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 个粉刷我攞嚟掟佢 啊 嘛， 系啦， 系 啦， 开心下啫。 仲有系而家系咧，我想点下我啲朋友啦。就是呢个大家庭认识的阿文文啦，阿群体啦 ，Winnie Tai 啦，阿 Cecilia 啦 ，Amy 啦，德哥啦，同埋发发玲玲， 明 明 Candy Wendy 阿 Queenie 同埋 Connie。 系，喂，全部都系我哋丰收大家庭里面嗰啲 fans 嚟噶， 好开心，好开心喺呢度认识到佢哋咯，即系真系好似 Amy 话斋，我哋素未谋面，但系即系因为呢个平台咧，令到我哋成为朋友咯。 我都发觉你哋系噶，因为每一日咧，即系不论我哋咧写啲咩喺度啦，你哋下边就互相喺度嘅啫。 早晨， 边个早晨啊？边个早晨啊？咁我哋见到其实有时我哋未必出声，但系个问题系在于我哋都见到系你哋系已经有友谊，已经系建立咗喺度。 好开心咯，即系有呢个大家庭真。系俾我哋大家一齐抒发下咯，譬如有时有啲嘢大家分享一下，好开心咯。 嗯， 系好，多谢你啊， 咁就好啦。 你拣嚟嘅呢一首歌吓， 啊《千个太阳》。 千个太阳 系啊， 家姐唔该，我旁边嘅，俾你讲几句啊。 好啊，好 啊，好 啊家姐， 家姐， 喂，家姐 ，Hello， 系 ，Hello， 家姐你好。 宝宝家姐， 系啊，宝宝家姐系嘛？你叫咩名啊？宝宝家姐， 我叫 Percy。 Percy， 系啊，哇 ，Percy， 你系边位啊？你系李丽， 我系李丽珊， 我好中意睇你嗰啲电影喎、 啊。喂，多谢你咯 ，Percy。 系咪咧？我都系做你嘅迷啊，因为咧，不过咧，我就喺美国住嘅，翻咗吓。翻咗嚟探我妹妹， 咁、 咧，我妹妹咧就以前成日打电话同我同佢喺美国听，即系通电话咧，佢就叫我亲，我话我都有听，不过咧我就唔学你咁多时间，因为我要翻工，所以咧我就冇好似咁样即系留言俾你哋咯。 即系你话宝宝不务正业啦， 幸福啫，幸福啫、 啊。你呢啲笑话我唔识听嘅。 不务正业等于唔使做， 你可以有嘢做都不务正业噶。 系啊，我都系咁。 因为我觉得我喜欢，因为我觉得当系运动啊。你知咧，我哋年纪唔系细个嗰啲噶，等我哋大年纪大噶啦。但系咧、嗯，我觉得。能够做可以做咧，我就做住先。等我做到我真系退休啦，我咪好似我妹妹咁样自由生活咯。 唔、系，我都冇乜所谓嘅。 系啊，开心。 其实冇乜所谓，最紧要你自己开心，你自己中意就得啦。 系啊，咁咧、我今次翻到嚟见我妹妹，哇，好开心！我住喺妹妹度，咁、就同埋佢一齐玩，即、就、系、是、听下你哋嘅节目啊，咁啊，同埋咁，因为我知道咧。李麗蕊，我就哎好好，我就 OK， 我一定等到我妹妹咧就話咩接到電話咧就一定話哎呀真係好啊，今日終於上，因為上個禮拜接唔到嘛， 反咗人。 咁我妹妹又繼續努力喎、今日 真係開心，你梗係開心啦！你喺妹妹嗰度咪食佢住佢？ 係喎，你有冇幫手掃地啊？ 阿妹妹唔俾我做噶， 掃地都唔俾啊！正啊，開心！ 我一做佢鬧我， 我仲要鬧鬼佢添啊！哇，你真係好好啊！ 唔 係 我妹係好乖嘅，因為我自己即係心目中，我因為得個妹啊嘛，我梗係好開心啦，因為妹妹對我咁好。 得你两姐妹咋？即系你哋屋企得你两姐妹 啊？唔系，我仲有两个家姐。 哇，全部都系女啊！ 唔系，有个哥，有个细佬。 哦，你会挤牙膏咁样，即系有仲有两个 中间咯。 哦，中间哦， 几开心啊！同妹妹。 如果系通常排喺中间嗰啲，好顺德人嘅。 系 啊， 我好顺德人噶， 系咪啊？嗱，好顺德人嘅，通常嗰啲 好 嘅， 即刻。 唔系，因为真系讲真嘅，嗰啲排嗰啲特别大家姐啊咁嗰啲咧，通常都好揸得主意嘅。中间嗰啲系啦，中间啲多数咧都系咧全家人。 你讲得好清楚，系啊。 真嘅，啲你通常嘅就系同上边嘅又有沟通，同下边嗰啲咧又会好 friend。 系啦， 拉女啊拉仔啊咁嗰啲咧就比较任性少少嘅，但系屋企人比较锡，啱唔啱？有冇讲错？ 系啦，不过今日唔系今次我翻嚟真系我见到，因为我妹妹真系又好食噶，即系我啦叫做，咁啊佢又关心我啦，咁啊同埋乜都即系带住我去边度去边度啊咁样啦，咁啊同埋我又咁耐冇翻嚟啊嘛，咁啊差唔多系啊，几 耐啦？ 三年 啦， 即系翻过 系啊。哎呀，好开心！ 即系以前咧，我都每隔一年会翻嚟嘅。 哇，开心啊！ 以后要多啲翻嚟咯， 系咯 吓。 喂，而且因为我知道你做咗呢个节目啊，我会翻到去咧，我会听噶。 嗱，应承我噶，你要系啊，你要上我哋系啊，上网听翻，同埋要喺我哋社交平台要话俾我哋知，等我哋令到全球华人都听得 咁紧要。 因为系啊，真系噶，我好中意你啊，瑞瑞。 我都好爱你啊！你有底石咧， 沙拉酱嚟噶 咩话？ 我哋两个都系沙拉酱啊！ 你沙拉酱嚟噶？你叫 Sarah 唔系啊？沙拉 唔系啊？你嘅粉丝啊？ 我沙拉酱 啊！通常依家 我唔系叫沙拉酱咩？ 姜涛嘅粉丝就姜糖咯。 我知啊， 你就沙拉酱， 姜几 好 啊！ 因为你真系好。真系好，我睇过你真系咁，我睇咁多，真系你好自然啊，做得真系好好噶。 嗯，好啊，多谢你。 即系我唔系话迷咩，就系你真系好，即系做得自然吓，我觉得好真好真咯，做得真系唔系话做作状嗰啲啊。 因为我唔识做其他噶啦， 系咯， 所以我只可以做翻自己嘅啫。 我妹话你喺，我话唔系啊嘛，我话唔系啊 J 嚟噶，佢系啊，咁啊，咁你而家听又听到你把声更加证实啦。 嗱，你应承我哋啦吓，翻到美国嘅话都要听我哋咯，知唔知啊？ 喺美国搞个沙拉帐会， 不过就冇我妹妹咁样即系加入 报住听，系啦，唔得啦，而家要多多个 fans 啦，乖乖啦吓， 得闲就听，唔得闲都听， 系啊，佢哋两姊妹就 系 零零一零零二。 系啊，要听翻我哋嘅系啦，重温咯，好唔好啊？ 好， 祝大家都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多谢你， 身体健康， 系咁啊，多谢你哋吓， 好， 拜拜。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念头匆匆的飘过。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开过。琴声跟心声同行，弹出一首如风的爱歌，原因心中一个良朋，共我再见面和我歌，年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 好，听过有千个太阳啊！ 系啊，可唔可以俾我唱啊？ 可以， 而家就你完埋呢一段啫，系咪？系啊，将呢首歌曲嘅话送俾所有中意听住我哋嘅《风骚浮人》嘅每一位咯，请大家准备嚟 啦！ 真开心可跟你对望，内心闪出光。若然开心哭了，请你原谅。好完，我下一个。好啦， 跟住下一位 听众，打通1-7-2-3-8-8嘅，仲有 Angel，Hello， 喂，天使你好啊， 系啊，天使， Michael， 依依同埋阿小强你好， 你好， 仲有阿欣欣喺度， 仲有欣欣喺度嘅 ，Michael 放紧假， 系啊， 但系下个礼拜翻嚟啦，系啊， 哦， 欣欣啊，你 系 啊，你好 啊。 把聲似 Michael 咩？唔似啊！我可能聽電話就好難分嗬。係啊，有啲咩想同我哋講啊 ？Angel， 冇，我想點唱俾我啲 friend 聽啫。 又好啊， 係 啊，你啲 friend 有幾多個？講 好多個， 好多個。咁你要講下你嘅嗰啲 friend， 你啲 friend 叫咩名啊？ 叫咩名啊？ 美金啦，紫慧啦，阿好啦， 仲有咧， 家姐啦，我两个儿孙仔儿孙女啦， 系咁得啦， 同埋点唱埋俾我自己听啦， 好啊，一月咁话，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好唔好？ 系啊， 多谢 你哋全部人听啊， 大家咁话，多谢你嘅支持，耶！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 后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好，每天爱你多一些啊！之前做嘅点唱啊，咁我哋电话里面咧接通有谢小姐， 谢小姐， 谢小姐， 各 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谢小姐， 欣欣欣啊，因为佢好快又适应咗环境， 系啊， 多谢你，多谢 你，我想最紧要整俾我老友阿玉儿嗰个女女听，阿罗宝林啊， 罗宝林， 今日生日啊！ 生日快乐、 哦、生日快乐， 几多岁生日啊，讲唔讲得 唔、知係廿零啦， 醒目 廿零靓妹啦，都好好好 啊，廿零靓妹， 仲有我有个老友阿轩，是我老公嘅好多年嘅朋友，虽然我仔离开咗上咗天堂，但特别多谢佢照顾我嘅仔仔啦，咁佢就廿七号下今个礼拜日生日， 嗯，今日 俾你 生日， 好，我以前打过俾你哋三个主持人，你记唔记得我蚊香嗰班人？ 记得啊，你而家先打，有冇搞错？ 中意你啊， 多谢你啊， 你唔舒服，你哋我几惊你哋新冠原来流感咋系嘛？ 好翻晒啦， 好翻晒啊，冇事啦， 好担心你哋啊，我祝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唔好担心， 多谢你， 大家都咁话， 经过即系嗰阵时。即系第三波，我同佢都入过厂，佢做翻都系 OK。我哋结咗婚廿五年，上次我讲咗俾你哋听。 系啊，你维修维修完啦系嘛 ？OK 啦，换咗啲咩零件啊？你 嗰时我都唔了解你啲节目啊，因为我退咗休，啱啱几个月就开始听，而家第二次打入嚟咯。 系啦，以后多啲打嚟咯，知唔知啊？ 而家要解 要开心啊！真系 最紧要开心啊，同埋身体健康。 你男人女都身体健康啦。 最紧要啊，讲咩都假。 离场啦，乌克兰嗰啲战火。 系啊， 因为系啊，我特别请咪全世界嘅，请下郑伊面嗰个身体健康，全人类身体健康啦。 好 ，OK， 好啦，咁啊送呢首身体健康俾你啦。 好，多谢晒， 多谢晒， 拜 拜。好啦，咁结束我哋今个礼拜嘅风骚发围人嘅话咧，都系随住呢一首歌曲咧，系啊，将我哋呢个祝福啊送俾每一个人吓。 Yeah, 下个礼拜嘅话，大老张就会翻嚟噶啦。多谢晒咁多位，亦都要多谢晒欣欣，辛苦晒， 多谢辛苦晒，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Okay, 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啊吓。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朝头早十点钟，我哋会喺我哋嘅风骚发围人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同大家见面。拜 拜 拜 拜。 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